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放假嘅时候最开心就陪大家一起放假，丰收快乐我梁继章。 哇，喺今日咧就5/1啦，黄金周啦，希望大家咧都唔使忧啊！我系小睿睿， 我嚟先， 好开心星期一。黄金庆五一，我是拜人仔小人一。 Yeah, yeah, 好到我啦。 细啊。 听住啦，好正经的。社会栋梁靠晒你，一马当先领头羊。仲有一个是真实版的，就是上梁不正因为你。马失言前蹄待罪羊。 OK。 为了文采啊，马老师。 没事啊你。 啊 文得彩多。 差不多 了 你 差不多 了你力用完 其实 我很担心 其实是玩完你了 再给你 大 家 利 是 啊 唉天道英才 知日其位 哎呀大家利是啊 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哎讲一下小姐 想得真是老公之真哎呀激死人了 有什么所谓 上下10点14分，听紧呢个风骚爆人啊！公众假期嘅早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住我哋嘅，硬度啊都系比较乱嘅，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干燥。同一地，我呢个星期一节目一样依旧，仲会有呢一个嘅姑姑下学顾问，仲有淑女关注咗。 嘅呢首经典嘅歌《Billie Jean》，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假期愉快嘛？ 非常愉快， 十分愉快， 七分愉快， 有三分扣咗咩啊？ 首先，本身十分嘅，因为咧，琴日有个活动司仪嘅工作，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咧，其实应该系前个礼拜发生嘅，系讲一个草物派对，系港台嘅其中一个，即系可能庆祝九十五周年生日嘅一个活动。 系啊， 知啊，知啊，知啊， 尖沙咀冇声， 改咗一次期噶嘛， 系啦，因为天气唔好就改一次期。咁琴日咧，我其实我都担心嘅，琴晚即系前日准备嘅时候，哎呀，今个礼拜会唔会又要 cancel 咧？因为剧组嗰边即系个 crew 嗰边嘅同事就话，如果今个礼拜都做唔到嘅话咧，就应该要 cancel 嘅。 哎呀， 咁之后咧。我起身嘅时候咧，阳光普照，好开心喎、 啊。 但系点知去到现场嘅时候，又天阴阴，想落雨。 嗯、 但系当我同另一位师阿 Erica 一个好好嘅拍档啦，咁即系行出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又阳光普照、 啊。系啊， 好晒晒到我哋一路讲就一路流晒汗。咁、 嗯、 之后就同埋嗰个地方咧好开心，因为 室外噶， 室外嘅， 我哋都 系草地啊，即系佢个位咧系个 pet garden 嚟嘅、 嗯， 真系俾草物去 enjoy 啊嘅地方。咁、嗯、又好 fit in 个主题，咁所以成件事做落去又好开心。 嗯、我都去过呢啲类似嘅，即系户外嘅有宠物嘅，好开心噶。 系， 即系啲人啊，啲狗啊，跑嚟跑去啊，咁样，系咪净系狗仔啊？今次 唔系、啊，好特别、啊。 多唔多宠物？ 我哋最后有十个candidate 啦，即系十个最后嘅候选人啦，候选宠物啦。咁咧，最后有一只猫猫系突围而出。 哇！ 有冇标准 嘅？ 即系嗰个 相好靓。 有标准嘅，40% 系网上投票，60% 系 RTHK 嘅团队投票。 我知，但系选佢啲咩样啊？ 样啦、啊，造型啦、啊，因为其实一个类似化造型大赛嚟嘅。咁、有啲啊，有啲将啲狗狗扮咗只皇帝啦，有啲扮咗个飞机司机长啦，有咗一扮个师奶啦咁样。 师奶， 师奶啊，点样扮咧？即系如果你想知道，想翻你网就要睇相啊。 好啦， 有冇人拖只羊啊？ 冇咯， 马咧， 马都冇咯， 系咯， 总之冇啊，下次约约嚟拖 啊，骑住佢去， 我哋两个，我孭住你做 show， 呢个就系开心嘅部分，唔开心嘅部分咧就系呢几日咧胃痛啊，痛得比平时明显，咁所以都都要睇下 考虑紧系嘛，系咪应该要做一啲即系比较彻底啲检查咧咁样嘅啊吓，我谂会唔会同你嘅人比较做嘢紧张 有 关啊？ 盡量咧呢個星期咧，我都即係心入面有句説話同自己講：，放鬆啲，放鬆啲，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因為我通常排啲 schedule 咧都幾誇張。 我同你講過噶啦，一日裡面要做十樣嘢，其實係唔需要咁樣燃燒自己咯。 我又未十樣，但係咧可能一個禮拜排成四五樣咯， 係 走四五個地方。 但你一日係走幾四五個地方嘅就係嗰啲周居勞頓啊，趕時間啊，唔應該自己咁嘅。 喺個車度食嘢啊， 好啊， 就嗱，其實咧 你 我陣間晏晝約咗同事食飯， 嗱係咯，嗱係咪？ 之後就要補習。 係啊， 其實除咗你嗰啲程序編好密之外咧，你要留意到底你有冇俾足夠嘅時間，同埋一個比較啊 relax 嘅心情去食你嘅飯。因為我都試過嗰啲日子咧，係捧住你有冇試過捧住飯盒去做嘢，即一路捧住下， 一路食一路講啊，仲要係嘛？ 係一路講啊，同埋一路追住啲人啊，因為嗰時係做嗰啲叫咩啊，類似即係個 show 裏邊嘅保安啊，即係同啲保安合作，邊個閘有聽眾入嚟啊，邊個閘而家咧就準備放人，即係嗰啲捧住飯盒去做。咁你諗下，其實自己食咗咩係完全唔知。咁如果你過緊啲生活咧，你個胃就好受阻。 係啊，都成年噶啦，其實不過越嚟越唔舒服啦。咁所以係咯，我都諗起你嗰日同我講，喂，你冇唔急我咁啊。同自己講係啦，唔好咁加放鬆啲，寧願我 cancel 啲 appointment 算啦，我都唔 照顧好個身體。 即係一日裡面嘅話，唔好排咁多嘢， 係 啦，等自己個心情會放鬆啲，係啊，咁先至得。 我排 schedule 係禮拜三，呢兩日冇嘢做。 你排嘅 schedule 系礼拜三，你讲紧你自己， 啊、 但系冇人想知 道我 catch 唔到，其实我 catch 唔到， 我咁跳嘅， 上梁不正因为你， 我觉得系， 我完全 catch 唔到， 只不过就系好跳通啫，讲紧佢，跟住你无端端讲自己，我嘅 schedule 系排喺礼拜三 ，who cares？ 其实我系唔明 白，有 S 咯，我想俾反应，但我唔明白，即系你呢两日冇嘢做， 系得啦，冇嘢， 系啊，算啦算啦。唔紧要，佢真系 catch 唔到，其实任何人讲嘢佢都 catch 唔到。 catch 唔到，我仲系放紧假 ，catch 唔到。 你系任何时间你都系噶啦， 放紧假， 唔系你唔系放紧假，你又谂紧第二啲嘢。 系啊， 系啦， 我哋翻翻大会现场啦， 大会现场， 翻翻就过现在，将来佢永远都系活在过去或者系将来噶嘛。 咁你咧呢两日开唔开心啊？ 我呢两日非常之开心，好似我琴日咁样嘅话，我就去行山啦，系啦，咁同我就有睇戏啦，有睇书。 啦。所以其實呢兩日我都係盡量俾自己去 relax 啊嘛，嗰啲好文靜嘅感、嗯，你唔覺得好文靜咩？我睇三本雜誌。 有冇著條花布裙踩單車啊？ 呢、這個就冇，因為我都好眼 瞓。有個攬前面擺扎花， 有冇青草地瞓喺度？ 冇冇冇，曬 住睇書 呢啲唔係好啱我。我自己都覺得嘔心，我點能夠做得出呢啲嘢？咁我就會覺得覺得係咁樣會休息咧，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就最舒服啦。係、嗯、啊，咁、嗯、我就因為已經買咗有幾本雜誌，同埋有啲書已經好耐，咁但我就冇時間走去睇。咁啊，跟住我就啱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話，就去做呢啲嘢咯。 喂、嗯，例如節目，我想即係想有興趣知道你睇嗰啲書通常係咩類型多？ 我係睇一啲如果你講緊雜誌咧，我係好喜歡睇一本咧，就係台灣地區叫做《小日子》。咁、因為佢就係講緊嘅，可能係一啲在地嘅一啲活動啦。咁啊，要訪問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佢乜嘢範疇嘅人都有嘅，音樂嘅又有，文學嘅又有，又或者就係即係佢每一次都會有一個唔同嘅專題。咁、就成本嘅magazines 咧，就係去訪問唔同範疇嘅人，究竟佢係點樣符合嗰個專題？例如我舉一個例，佢講緊嘅就係食泡麵。咁、就會問一啲可能音樂人，你會食啲咩啊？又或者就好可能係一啲作家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佢哋自己啲編輯啊等等嘅話，咁、就會做一個主題。佢每一次都有一個主題，咁就有唔同嘅人去講咯。咁、我就會覺得從中嘅話，你就會學到有好多一啲即係唔同類型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我係會比較中意嘅。佢、我又會覺得佢哋寫嘢嘅嗰個文筆同埋嗰個表達係咪？即係、就是、等於你睇同一本嘅名著，佢系边一个人翻译都唔同嘅，就系有嗰种唔同嘅感觉。咁所以我就会睇唔同类型嘅嘢咯。咁我就会成日推介，就我会好中意睇呢一本咯，《小日子》。我自己本就好中意。 大佬咧， 我呢个假期咧就预先咧呢个响应劳动节啦， 又预先佢又预先， 因为咧 动咗成， 唔系因为有人嚟响，即系我屋企坐。咁我发觉咧，有阵时咧，你哋会唔会试下？譬如呢间屋啊，呢间房，我净系执呢个厅算啦咁样。但系个厅执执下，你会发觉厅呢一度干净，但系呢一度又污糟，结果咧你就会由 A 到 B、B 到 C， 跟住成间反转咁样， 因为你执屋系牵一发动全身噶嘛， 即系我既然执得呢度。 我想问下，系咪你个大人物朋友啊？ 唔系佢大人物嚟，而系我个太污糟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唔系大人，系大人物嚟，而系太乱啊！因为平时咧自己纵容自己咧，冇人嚟咧，咁咪执下呢度有一大嚿。 你而家系咪仲系好似我哋讲住去你屋企嗰时候咁嘅？不过讲系几年前啦，已经系咪？系、 哎、 啊，就一个纸箱啊， 再乱啲， 仲系 吓，再乱啲。 系，所以执完之后咧，我会有一种咧好虚脱，但系都几满足嘅，因为即系将所有嘢咧系应该做，即系可能呢年纪应该做嘅执嘢咧都一次过做晒咁咯。 我谂到啊，瑞瑞， 点啊？ 我哋咧约佢呢个礼拜四去佢屋企，等佢执三日。 佢唔会噶，我哋系边个啫？ 系，我以为我哋大。 你 是 咩卡、 啊、喂，你不可以咁讲。上次因为比较仓促啦，我冇机会执啫。我仲记得上次系买咗个盒饭嘛，上我屋企食咁，好仓促， 开 个 急会嘛， 系啊， 我有夹翻钱噶，嗱，你唔好追我。 佢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呢， 你可以唔夹。 唔系，但系自佢想唔够，有得唔够，应该都唔够。 系啊，你可以唔够，有我喺度，全因有我，我本家婆嚟噶嘛。 咁咯，其实即系俾自己一个推动力咯。有时我比较懒咯，即系冇特别嘅原因咧，我系会啲嘢堆下呢度，堆下嗰度。 但系我俾自己限期咧，我一定要喺三个月之内唔可以打回原形。通常都咪咁啊，执完之后咧，我成日都话嗱，我一个月唔可以打回原形。点知我可能十日已经打回原形。 我唔会啊， 我会啊， 我唔会啊。我而家都话我有一种 system， 佢个纪律守得好好， 系我纪律真系守得好好。因为咧，你一崩题咧，你一日咧，你俾自己或者一个礼拜咧，你唔做嗰样嘢咧，就觉得 惰性就出嚟啦。 上个礼拜都冇抹啦，今日礼拜都唔抹啦，咁样就唔得噶啦。系啊，我唔会俾。 其实有少少似运动嗬，即系你开始咗，算咗懒一日啦，懒一日变懒两日，变咗个礼拜，跟住你就唔再运动，系咪啊，马老师？ 我着礼拜六啱啱先执个衣柜。因为我最恶劣嘅情况系，我唔可以 闩到 个门打开，一打开佢就 闩出嚟。我都试过，我都 试过闩翻啊嘛。 闩唔喎。 你有冇试过咧？将啲衫咧睇唔到，执入去。 有啊， 执唔入咧？我试过硬佢。 我认衫咧，我系将啲高仔反晒出嚟嘅。我试过，因为个底就掹佢出嚟咧， 一掹飞晒出嚟， 要顶住啊！所以 你唔好再讲，我好难顶啫。 但 系 冇理由，你啲屋企人接受到呢一个 佢冇所謂㗎，佢有佢自己嗰個衣櫃啫嘛，係佢自己嘅衣櫃啫嘛，係啊。 另外，我就要接受我嘅一切㗎啦，知唔知啊？ 包容你所有嘢，你係完美嘅馬老師。 其實仲有另外一樣嘢嘅啫，其實都可以係冇眼睇嘅， 乾淨嘛。 即係跟住自己開心， 啊、 但你試下，即係揾人咧，俾個自己嘅目的，即係目標啊，執好佢。咁我相信， 其實你憑咩話人啊？ 問佢禮拜六都執好啦， 因為我啱啱執好啦嘛。 話人， 我啱執好啦嘛。 一人唔咩，我做咩就做保障。 保障啊！唉，做保障真係麻煩。 我執咗點咧？我已經執完啦。我哋愛自己，接受自己向嘅方向。 Don't go changing.Try and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Mm-hmm.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mm-hmm. I took the good times 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mm-hmm. You always have my 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I don't want clever conversation Never want to work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Need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old someone that I promise from the heart、mm-hmm. I couldn't love you any better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Billy Joel 嘅呢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10:29，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公众假期嘅早上。好快会有10:3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仲有两个半钟头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清晨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表示，在内地五一长假期期间，内地团在土瓜湾及红磡一带用膳情况比疫情前大为改善，流程亦都好畅顺。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两日中午繁忙时段到区内观察，发觉内地团对当区影响明显减少很多，不少内地团已经分流到其他区用膳，同时有其他管理措施，包括街上有职员维持秩序。另外，导游亦都按指示教育游客要多留意香港法例，游客亦都好合作，减少在街上丢垃圾及吸烟。杨永杰表示，旅监局起到监管作用，但应该同时监管旅行团、购物点及食肆。他又建议餐厅预约机制应该在每个时段之间设置缓冲时间，否则餐台未够时间准备，亦都会令游客在街上面等候。政府决定两年后的5月1日起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劳联副主席、劳雇会雇员代表谭金莲认为，两年后才实施相关安排是较迟，但有具体生效日期的承诺都是重要信息。他期望到措施实行的时候，当局要提供清楚方式，让劳雇双方计算强积金的金额。工联会副理事长、劳雇会雇员代表林伟光表示，希望政府多作解说，不希望出现无理解雇情况。另外，对于最低工资机制检讨，两个人都认为应该一年一检，以免滞后。林伟光同时建议政府考虑提供有保证回报与通胀挂钩的强积金计划。谭金莲就建议检讨最低工资机制，可参考港铁票价调整机制运作。今日是五一劳动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谢劳工界和商界双方有商有量，和衷共济，令多项措施相继落实，加强对雇员的保障，例如提高违反职安健法例刑罚的条例草案，上个月已经在立法会通过并刊宪生效，两年后的劳动节将实施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陈国基在社交网站表示，香港走出三年疫情，全面复常，与内地全面通关，亦同国际接轨。政府提出多项提振措施，先后有你好香港和开心香港计划，亦都向市民发放新一轮消费券，为零售、饮食、运输、旅游等各行各业注入动力。菲律賓馬尼拉國際機場第三航廈凌晨停電，至少40個航班延誤，當局使用後備電源為關鍵設施供電，但預計更多航班可能延誤。機場管理當局表示，停電在凌晨1點左右發生，他們啟用後備電源維持航空公司和移民局電腦系統部分運行，處理出入境旅客。當地電視台指取消的多數是國內航班。馬尼拉國際機場今年元旦曾經發生空中交通癱瘓，全國班機一度無法升降，當時適逢元旦假期，超過56000名旅客、200多架次班機受影響，航班大約三日才完全恢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由白百何饰演的沈瑞星所讲的，又是不是真的我们对全能妈妈的期望呢？ 臭仔功夫了得的同时，最好可以 upgrade 自己，厨艺好就这样了，最好有份新高粮奖的工。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申请登记做选民，或者选民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连埋住址证明，透过电邮、网上、邮寄或传真提交申请，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联络。上 v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要求确认住址嘅信，记得回复。截止日期都系6月2日，查询2891-1001。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風騷快活人，除咗聽風騷快活人之外咧，咁啊喺一個文章裏邊咧，佢話咧有一啲事情咧，如果我哋做咗咧，就會快活啲嘅。咁啊，大家都可以討論下啊，其實你有冇試過即係喺假期咧，尤其是喺專係做下呢一樣嘢咧，又或者咧，即係你覺得做完之後係咪真係會快樂咗咧咁啊？第一個咧就係佢話咧，每一天或者如果你嗰日得閒嘅話咧，在户外逗留多一啲啲嘅時間，你有冇發覺有時有啲日子咧，你全日都冇出過户外嘅，即係可能全日你翻工啦，或者你嚟喺屋企瞓覺啦，咁樣冇出過去嘅。佢冇指定咩時間，佢只係話咧出户外就係咁簡單啫。你點睇一樣嘢？即係離開屋企出去户外， 出去行個圈咯， 係啊，新鮮空氣啊嘛。 喺户外嗰種空氣啊，同埋出面嗰啲車啊、人啊、流動啊，係會俾翻你一種咧 人氣、 人氣或者有啲嘅叫 refresh 嘅， 係。尤其我中意有得閒嘅時候，我會行公園嘅，行一啲樹木比較多嘅地方啊，郊外啊，我就覺得好似差完田咁咯，幫自己排毒啊，又有種感覺。 我就更加方便啦，因為我出户外就去郊外， 係咯，你就 佢已經 係冇錯，我根本就已經係郊外，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如果我出咗出去嘅話，其實有時候我可能即係散一個步咧，哪怕是5分鐘、10分鐘嘅話，你翻嚟已經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因為就係你唔使對住你自己屋企嘅四埲牆啦，你出到去嘅話咧，其實你有一種轉換環境嘅感覺嘅，咁你翻到嚟之後嘅話咧，你又可以繼續煲劇啊、睇書啊、做咩都得咁。 不過聽完你咁講咧，我諗啊，咁如果住喺啲黃區嗰啲，譬如馬老師都算係黃區啦。 我住嗰度幾萬尺咁又唔妥，我自己又要後花園嗰度， 淨係行去廚房都已經咩啦，好辛苦啦。 我接個蕩身路嘅， 唔係你，即係但係譬如阿小白佢話啊，我嗰日咧行咗一陣旺角，我突然覺得咧嗰個喉嚨好似好渴咁樣，即係有少少嗰個感覺咧，好多嗰啲車啊、交通啊嗰啲咁。咁嗰啲又點咧？即係行户外都冇乜用，可能即係要真係選擇翻一啲比較靜。 我諗佢唔係講緊空氣嗰樣嘢吧？即係講真嘅，就係環境嘅轉換嗰種感覺啫嘛，嚇放鬆一下，同埋唔係喺同一個環境裡面嗰度就係困住自己咯。 嗯，都可能係嘅。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放低你嘅所有嗰啲叫电子嘅平台，即係睇嗰啲咩呀，上去睇资料，暂时唔好睇，摆低佢咁样搵一段时间。呢一样嘢你觉得系咪即係可能佢睇呢样嘢呢系你会越睇越辛苦啦，好多压力啦，又或者好攰啦。 同埋个心呢好似成日都有咗嘢牵动住你咁。如果譬如有时返工做嘢要睇 message 啊，睇下有冇人留言俾我啊，嗰啲其实都有啲烦。 我放假就得。我放假咪就完全係啊！我真係得，我真係完全抌低。我喺京都嗰就係我連相都冇影，係啊！我去旅行我連相都唔影， 所以我嗰陣時去旅行我就特登，我連嗰張上網卡我都唔買。我就唔使 有咁又唔得，因為有時你要咩噶嘛， 唔係強迫自己 睇地圖噶嘛。 因為我一有呢個方法或者有呢個 access， 我就會好想有 check 翻啊香港邊度揾我啊，香港發生咩事啊？ 唔會啊！我直头连就将嗰啲 group 啊，所有嗰嘢噶，你话我全部删晒，我 mute 晒啊，即系仲要系教到嘅就一个星期之后你先至通知我啦。你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你 系 冇放过假 啊？系啊， 同意啊。 你个人放假，个心就喺香港。嗱，其实佢讲其中 item 咧，讲到净系关闭手机，但系呢样仲难啦。嗱，你唔上嗰啲社交平台啫，但系你仲有用电话啊嘛。佢而家就系话净 stand 咗个手机同外边嘅人 cut off 一阵。 啱啊，好啊，其实好啊。 我哋以前都冇手機嘅啫，係咪？以前咧，啊，譬如阿小哥出咗街，我就揾唔到佢。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有 時你幾時候揾過我啊？ 而家都冇啊！ 而家有手機都冇啊，係啊！ 而家你有手機都揾啊，你自己就唔好問呢咁嘅嘢啦。 喂，有時揾又喂，假期又 send 嘢過嚟，咁嘅樣想點啊？ 咁你又係嘅，人哋放緊假，你就唔好失驚無神。 一人少佢，一人少佢， 無無謂謂嘅嘢，咁 係 啊嘛。 係係係係， 講句公道説話啦。 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我都好耐冇做啦，就係睇下書。我唔知道睇書其實對於即係嗰個叫 relax 落嚟係咪真係好有效？ 係冇錯，你唔覺得睇書其實佢係帶咗你入咗另外一個世界嘅咩？尤其是你睇文學嘅作品係嘛？小説特別係小説，你就會去咗一個唔同嘅時間啊、宇宙啊，同埋嗰個啲人物啊，你會自己入咗去噶嘛？所以我覺得睇書係好。 化身男主角幾好啊！ 對啊， 小説啦，或者一啲心靈嘅書籍啦，我都中意。係 係啊，所以我到而家我都仲 keep 住睇書同買書，仲要係實體書。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Yoyo，我知佢有做嘅，就係冥想啦，就係呢篇文章裏面所 suggest 嘅，我都暫時未真正開始。馬老師咧有冇試過阿蕭啊？或者 冇試過，呢個真係冇試。 你使咩？你成日都冥想噶啦， 佢呢個 外 想 唔係 冥想， 佢而家係 daydream 喎，唔係 meditate 喎。 佢已經係接近嘅，你明唔明啊？係啊，佢係接近嗰個狀態噶啦。佢有時佢撈唔到嘢嗰陣。我觉得你 好似 off 咗 part， 劲佢嚟，系啊，简直就冥想达人啊！自动去咗个毛。 你知唔知琴日系咩日子啊？4月30号 系咩日子啊？ 国际不打孩子日。 过咗啦，但今日唔系啊，今日唔系啊， 我真系有呢日 嘅。今日唔系啊， 我对鞋打你啊！ 孩子打你日， 鞋打就 孩子打孩子日，但系孩子打你日。 用对鞋搏你啊，正唔正？ 正， 好仲有冇啊？ 仲有，佢就话咧，你喜欢边个朋友，或者你觉得同边个朋友倾偈，佢有多感染到你嘅正能量，或者佢，你唔觉得有啲人咧笑得好开心嘅咩？食嘢好食得好热情啊，好 好 放亮。咁你多啲同呢个朋友一齐，尤其是即系当你自己个思潮或者比较唔开心啊，咁你搵 多 啲呢 啲朋 友系啦，咁咧就会 你有冇噶？你有冇呢啲朋友噶？ 嗱，我自己觉得我就系呢啲朋友。我成日都有啲 energy 比較大嗰啲，但我好難遇到一個 energy 比較大，但我覺得黎瑞前咪 energy 比較更加勁。咁但係我 係發電廠嚟嘅， 但我係調翻轉嘅，我係特登會遠離一啲負能量嘅朋友。係 呢個就啱啦。 日常生活有啲好難俾人有人係比我更加正，即係大能量嘅。咁我不如就調翻轉咯，我遠離一啲成日都會令我唔開心 啊，吸曬呢啲能量。 係我就係喂佢又放俾我啫，佢就開心啊，但係我吸曬係 啊，你又食曬， 唔中意咁。 你点样有啲朋友放富系点样噶？ 即系嗱，我又唔系话佢特登，佢嘅性格系咁啊嘛，即系可能有啲人天生可能好真系好奄尖，或者成日投诉啊， 系啊， 成日粉评你啊，系咪啊？ 我好怕， 即系成日问点解？即系譬如可能 let's say 我戴个22万，点解你要戴22万？即系话点解你要讲呢句说话？点解你食呢啲嘢啊？你唔觉得咁好咩咩咩嘅咩？ 你唔识答佢噶，佢问你啲嘢， 我答佢，我中意啊嘛，我中意咪咁咯，我中意咪咁，你做咩要问我点解啫？我又问翻点解你咁中意问点解啊？系咪啊？我就觉得 算啦，唔好做啦，唔好做你。 即系可能咧，即系有时啊，我着一件新衫咁啊，好靓咁啊，我就好开心噶嘛。哇，件衫咁奇怪嘅，你明唔明啊？成日冇 mood 啦， 一桶冷水泼落嚟。 我又好容易俾人影响，即系我有 question。系咩？乜件衫真系好核突咩？哎呀，总之就唔买咧，即系会谂好多，我就觉得唔好，即系尽量远离啲。即系呢啲都系即系其中一啲表面嘅例子啦。但系当然有啲好深层次，就有啲人真系专系好中意投诉啊，好中意 质 疑 啊。 咁我就唔 同埋佢讲嘅，你要谂下嘅就佢讲每一句说话咧，冇一样嘢系好嘅。 系啦，系啦， 就系佢究竟发生啲咩事啦？永远咧都系头头碰着黑 啦。 系啦，重要嘅就系睇所有嘅嘢嘅话咧， 都 系唔 好嘅，灰色嘅嘢噶。 其实佢有好嘅嘢摆喺面前嘅，佢唔睇嗰啲。 系啊， 佢睇一啲唔好嘅。即系我会觉得好辛苦嘅，对住呢啲人。 坐低个餐厅，点解杯水咁耐都未到噶？到咗啦，哇！点解啲杯水又唔冻噶？唔热噶？ 即系入去出街，点解冇得拍啫？ 系啊，我揞一日咁样，我真系唔中。 喂，我上个星期咧，同一个朋友仔食饭，女仔嚟噶，哇！佢好啊胃口，我好中意，好开心啊！因为我好怕嗰啲女仔咧，即系好似个 咩都唔食嗰啲 啊， 系啊， 我好怕，所以我 食咩唔啱，食咩唔啱嗰啲噶，即系最怕我。 系啊， 系 啦，晒咁啊最好。 喂，咁啊嗱，呢个咧就文章嘅快乐之道啊，大家自己有冇啲小快乐嘅秘诀，即系氹自己开心？譬如嗰日咧，啊突然间做一样乜嘢咧会开心翻？ 闹你啦，我最开心。 我闹你最开心。我 咦， 你终于找到大家共通点 了。建设在你的痛苦身上。你的快乐也是建设我的吧。其实我真的没所谓的。因为我真心骂你的东西的话呢，我是不会在那咪度骂的。是。我想他好的他知道的。是。我会私底下骂他的。这样。但是其实在上得台那些的话，其实都是没什么 东西。是。我想不知道后面那些挺劲的。 忠言逆耳啊，马老师。 我想你好咋。你只我会在街上那帮人来骂啊。 开心应该咁样，你个朋友 都听人哋闹我咁样同我讲啊！你睇我会唔会喺街度掹一个人我唔识嘅，三唔识七个就系拉佢嚟闹啊！咁样，我觉得如果系我，你不如拉佢嚟闹咯。你做咩成日都闹我啫？ 国际不打孩子人， 但过咗啦。 系啊，今日系劳动节啊！喂，买嘢都系嘅，咁但系咧，有时买嘢咧就多咗个叫做后遗症，就是、可能你成日用买嘢嚟开心自己咧，你就会买越买越多咯，系、嘛？咁所以呢一样嘢。 但是你说最快嘛，你问我的话我第一下的就你买东西就是啊，即刻开心， 但会上瘾的， 是啊，但你又即刻不开心回 不是我就 跟着再买跟着 吃甜品我最开心，吃雪糕 吃甜品啊，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是啊， 讲回买东西，我看过心理学研究说其实人买嘢点会开心，其实佢系 enjoy 买紧个过程， 系啊。 但系当你睇到个价钱咧就唔开心，所以啦，如果你买嘢系开心，你帮朋友买嘢，即系帮朋友拣家私，你帮朋友拣衫， 唔会啊。 因为睇我个研究，佢就话你可以试下选择去帮朋友去买嘢，咁你又 enjoy 到买嘢嘅过程，但系最后俾钱嗰个人唔系你嘛，咁你又唔会 有。但唔系成日有呢个机会噶嘛。 我想同你讲一样嘢，就会成为就选香港小姐嘅 theory 啦。 系点啊？ 就系你陪人哋买，就咩自己买咗，但系对方买唔到。 我系啊，最后都系自己买嘅。 咁咪就 系 选港姐嘅 theory 咯。永远都会就咦？点解你会选到第一名嘅？ 我陪人哋 casting 嘅。我陪人哋 你。如果买嘢，我冇谂过买嘅，我陪人哋买嘅啫。 你唔觉得你成日？ 就自己買得最多， 係啊！我成日都中招㗎。 但你自己買完，你又學你話齋睇翻自己 account 啊，睇翻自己少咗個零啊，你會好唔開心。 我又唔會喎、我而家已經開始唔睇㗎啦。 即係如果你一人包五掹兩張1000蚊紙啊，舉例，你裏面仲有三張，你好開心。 我而家有個辦法嘅，就係而家網上咧，你可以成日碌嚟睇嗰啲貨品啦。呢件幾好，呢件幾好，咁我點咧？我就擺喺佢個叫做 購物車 嗰度，購物車嗰度。 但唔付款， 但唔付款，咁我。当买咗啦，就咁系。 O、okay, K， 你哋咧，你哋有啲咩嘢会令我自己开心嘅？做咩扁嘴啫？ 食甜品咯，真系食雪糕。但我星期六食咗一杯，我 唔怪得知你个肚咁啦。 你冇话俾懒听啊？ 系啊， 好细杯嘅扁嘅就20蚊一杯 咋？扁又点啊？你根本就唔应该食。 但我个真系唔开心，我以为坏嘅，因为芒果雪糕咧，后来我睇翻咧，佢面咧原来有啲 cookies 喺里边，系、啊，所以我口感我唔中意。 我唔信你，我觉得其实因为可能嘅就系你以为佢系士多啤梨，但其实你以为佢系你系以为佢系芒果，其实佢系土。 唔系真， 你就话佢坏， 真系 佢冇 单嘢， 或者睇唔清楚， 真系 mango 嚟。 呢个真系你嘅人设。 我就唔开心，我会选择晒太阳，因为见到太阳我好开心。我真系我即系我主要我发生嗰日发生咩事。我只要有太阳、我起码都开心咗八成。 但唔好天啦， 唔好我就唔开心咯。系、我唔 好 天，我 日常天气影响咯。 就算我嗰日发生一啲好嘅事都好，但如果嗰个阴天，我个唉阴沉沉就唔 会啊。 所以我最中意咩咧？夏天。 哦、 最中意就 是、我以前都会有呢个情况嘅，但我而家我会觉得嗰阵。落雨好好诗意嘅，你唔觉得咩？ 好忧愁啊！ 同埋你真系可以喺屋企瞓觉嘅时候，你完全冇罪疚感，因为觉得就乜都做唔到啦， 唔 瞓啦。 到你出街啊！ 同埋落雨咧，有时如果喺呢一日子咧冇咁热啊，即系一种暑气传烧嘅啊。 I'll be the right kind of lover. Baby, can't you see? I'm gonna treat you the right kind of way. You know it. So come on, girl. 网上情，人生要学习放假。想要好地放一个假，是需要认真去学的。困难的是，怎样为之好地放一个假呢？是没有标准的流程，每个人都不同。我自己就不是太懂放假了。过去的人生从来没有好地放自己一个舒服的假。如果放假呢一样嘢系有分数嘅话，咁我以前就次次都攞零鸡蛋。经常我以自己作为一个照顾屋企人嘅角色，日以继夜，一刻都不放松。所有嘅外境都来自心境。我经常担心自己唔够努力，所以不停咁逼迫自己。如果前生每一步嘅努力都在于更进一步认识富贵浮云嘅话，咁我真係虚度好多嘅人生。有一个朋友有一次话俾我听，有一晚佢返屋企见到个爸爸孤单咁瞓咗一个梳化嗰度，电视机仲开緊播緊一啲画面，但个爸爸已经瞓着咗啦。孤单尖锐嘅声音回荡喺客厅之中。佢好心痛自己嘅爸爸将一生嘅心力花喺工作花喺事业上面，冇休息，冇去过旅行，亦都冇识过任何嘅朋友，好孤单咁度过佢嘅晚年。呢个朋友话佢好心痛，又好惊自己将来都系咁样。然后佢同我讲：你都好辛苦啦，做得咁辛苦，放下假啦。听完佢咁讲，我突然间反省咗上嚟，我觉得从不放假嘅我，竟然唔觉得辛苦，系咪我真系病得好重？病到我连辛苦都已经觉得麻木啦。于是我慢慢强迫自己放假放松，参加更多的活动。啱啱开始的时候好不习惯，好无聊，好不想去，但慢慢开始适应。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心田再不去耕种，就没办法抽出心灵的绿芽，再不会放缤纷的花朵。虽然努力地要求自己不再努力是很难，好想出现一啲生命嘅留白，但系呢啲留白有时令我觉得好无聊， 坐喺度冇嘢做，好闷。然后慢慢开始接受呢啲留白，适应呢啲无聊，然后发觉一个有活力嘅、充满好奇嘅自己翻嚟。我可以有一个好多车、好多人嘅晚上，听见街道公园里边嗰啲雀仔嘅声音。我可以喺冇嘢做嘅下午，让自己无所事事咁放空，望住窗外嘅天空。我可以做一啲以前想做但系冇做嘅事情。最重要，今日我唔会再有罪恶感，觉得浪费时间。你嘅人生有冇好地放自己一个假呢？ 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续啊。 现在播放一节 系 马老师驾到， 因为咧今日咧假期，所以咧我有啊呢个田 西路长， 西路长。 咁假期点解要翻啊，老师？ 啊， 假期点解要翻嘅？ 你仲问？因为佢水平唔够啊， 补课啊， 但我惊我越补越唔够啊，向下跌， 再补， 下海无涯啊， 够位置。 好啦，今日教咩啊，老师？ 今日教呢样嘢咧 ，sorry， 就 sorry 啦，道歉， 道歉， 系啦，因为原来咧中国人嘅道歉文化唔系好长， 系咩？ 系啊，由即系西方， 道歉都系一种文化嚟嘅咩？点解系啲道歉文化？ 喂，你做错嘢， 以前唔讲对唔住系咪意思啫？ 系啊，即系。中国人不同 要面子啊， 冇错啦，系啊，要面子。咁你最经典嘅道歉故事，大家都应该知啦。 负荆请罪， 冇错啦， 系啊，你 林双月 啊，你讲嚟听。 南宝连城 系咪廉颇啊？ 系啊， 我记唔住。林双月同埋廉颇， 系呢个战国时期嘅故事。 你最中意战国时期噶？系啊，你非分啊， 买非分啊！呢个系一个好经典嘅道歉故事嚟嘅。咁啊，赵国嗰阵时咧就有两个名人啦，一个就系阿廉颇，廉颇系大将军嚟嘅。咁啊，蔺相如咧，其实佢得把口嘅咋，得把口嘅意思就系话， 即系你咁，靠把口搵食。 你劲啲， 我冇咁劲。 你点会冇啫？你又搵食？ 我唔系净靠把口啊嘛，意思系我都靠个样嘅。 第一 样嘢，但呢样你冇得靠咧。 靠噶，啲人中意佢块面够长。 识讲识讲先。道歉 咩啊？块面长都系唔要道歉咩？ 唔系，即系咁样样，即系中国人咧就唔系好惯道歉。以前系啊，即系 做咩阵啊？ 因为吞啖口水， 因为道歉咧对佢嚟讲咧要摆低晒好多嘢， 摆低自己嘅身段， 系啊， 承认自己嘅错，其实都好难噶， 好难好难。咁呢个负荆请罪呢个故事好经典啦，吓就主要讲。响赵国时候两个一个大神一个大将军 一个大神 蔺相如就系上卿，咁就阿廉颇已经好唔高兴噶啦，因为上卿仲个 position 高过佢， 高过佢， 你做乜讲咁多英文咯？即系讲 冇啲职位， 佢上边教唔系英文， 佢嘅职位 边个神 position 上唇咯，所以高啊， 上唇不正下梁下唇歪， 上唇不正下唇歪啊！ 又啱喎，你上唇都唔正，你下唇又唔会正到咯。 咁 样，咩咯？ 唔系。 O K， 继续。咁就即系又讲佢啦，话诶乜啦。咁咧就阿蔺相如咧。 边个讲边个啊？ 阿廉颇就好唔满意啊，蔺相如咁系啦。咁啊，但系蔺相如咧。 唔妥佢咩嘢先得噶？ 都话佢上高过佢嘛。 系啊， 阵仗 啊。position 啊， 即系佢纯粹觉得你做咩叻 过 我 啊？因为佢真系打仗噶嘛，因为真系 咁即系其实佢觉得嘅，佢唔应该坐呢个位啦。 系啦，即系你靠把口，有乜咁巴闭啫？ 我就出去系咪？ 系啊， 打死 即系我应该高过你。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呢啲说话传到去阿蔺相如啦。咁蔺相如系一个好人，佢性格似我啊，佢鼻尖得急，即系远远见到阿廉颇经过啦，佢就走啦，费事冲突啦，系啦。但系呢个时候咧，蔺相如 啲打啫， 系啦，有啲 friend 就觉得阿蔺相如我哋咁渣噶， 系咧，我哋会系我系呢一种咯， 系啦，就疏远佢啦， 啊， 疏远蔺相如 啊， 系呀，即系你咁鬼渣， 冇计疏远你系嘛， 系啦，疏远我，搞错啊， 你同蔺相如好似啊，咁即系疏远你咯， 系啦，佢疏远我，你真系大胆啊，跟住我解释俾佢听，系因为咧。你知唔知點解秦國唔敢打我哋趙國咧？係因為有我同埋廉頗兩個人喺度 做帥客， 係啦， 一個有一個，就 係 有 大將軍，冇錯啦。咁呢番説話咧，又就傳 咗 俾 廉 頗啦。廉頗就覺得啊，原來蔺相如即係我啦， 係咁大， 係咁好嘅，咁 長遠 嘅 諗嘢 啦，個位大喎，哥你 好有格局嘅諗嘢，係 啦，又大氣喎。 我好难将佢代入， 头先你又代入到， 虽然你代入到， 衰嘢咪代入到咯， 好嘢 好 嘢就代入到 啦，唔系乜都代噶我。 得啦，咁于是廉颇觉得，我真系要同你 say sorry 啦。 咁就 吓咁容易就我觉得自己唔啱啦。 系啊， 我仲以为佢打佢哋。 好在你唔系啊，廉颇。如果唔系就冇呢个副机长。 我系廉颇呢啲人。 赵国就亡国噶啦。 你咧，你系廉颇，你会点？ 你系点样啊？如果系 我最多可能即系之后唔再讲佢坏话咯，但 系 就应该唔会走过去同佢讲， 我会同佢 friend 翻咯。 因为假假地我都系大将军嚟， 系 啊，但系我冇 Susan 高过你喎， 佢 就系唔中意呢一样嘢啫嘛， 就因为咁样啊嘛，你你 你坐咁高 ，OK， 咁于是咧， 系啊， 我唔舒服，我唔舒服， 好难， 咁就负荆请罪啦。 边个负荆请罪啊？ 廉颇啊，佢 say sorry 嗱，负荆请罪，阿颇啊，就揾阿于， 颇廉，有冇带啲咩佢？ 嗱，佢做咗两样嘢，负荆你就知啦。点解要攞条荆去咧？ 嗯， 因为系荆系即系孭喺身上面系会吉你痛噶嘛。 嗱，呢个要纠正啦， 系嘛？ 嗰条荆咧冇棘喺度嘅，即系冇刺嘅，得一条嘢嘅啫，系荆， 即系好似藤条咁样。 打边佢。 嗱，因为咧嗰阵时咧，以前咧啲人做错事咧，就攞条荆咧去 刺佢噶嘛， 系啊， 系啊， 咁呢个意思 藤条咯，我细个都有啦。 我做错事你逼我啦，但系佢仲做咗一件事，你知唔知佢做咩啊？阿廉颇， 廉颇做咗一件事啊， 系啊， 而家做唔做噶？ 做。 做啦，去洗手间。 佢道歉，佢 say sorry。去厕所做咩？ 借佢嘅 清洁下先啦嘛。 借佢嘅洗手间。 抹落嗰条经路啊！哇，你咁衰。 我冇讲，下个系你教我嘅，你重口味嘅嘢我冇 讲。O K， 佢咧就 冇， 我知， 剥衫，剥衫。 剥咗衫先， 系剥晒衫， 系啦， 剥晒啊！ 揾个经，揾个经， 你打我啦！ 唔系，剥晒衫，即系赤裸上身啊！ 咁 你 可以解唔得佢，咁咪剥衫 俾佢见到嘅啲腹肌。 系啊，以前咧除晒衫咧，原来都系道歉嘅一种噶喎。估下系点解？ 我知道，冇武器喺里边， 可能古时囚犯先会行刑先俾人剥衫嘅。 剥衫点解啊？ 系啊，点解剥衫？ 表示自己清白。 嗱，最近啦，因为咧，其实同动物又有关 嘅。 点 解嘅？ 系啊，剥咗块皮，即系其实我喺你面前嗰度卸下所有我自己嘅。 我唔着衫啊，即系古代人同官嘛，人你话你唔 你 即 系 同动物有关啊？ 因为动物唔着衫嘅，所以咧，我而家唔着衫就话，我即系羞耻到连动物都不如啊！ 嗱，類近啦，因為動物咧，你知唔知佢會即係你養貓啊，你養狗啊，佢點解會比較肚皮你大？ 哦， 信任你， 信任 冇錯啦。咁即係話咧，好似動物咁，嗱，我冇著衫噶，我乜嘢武器乜都冇啊，坦蕩蕩。 我頭先 咪 冇武器 咯， 啱 咗咯。 咁我想大家去 brainstorm 一下啫，brainstorm 一下。 佢都已經講啱咗啦，咁你做咩仲要我哋講啲錯嘅答案 嘅？而家佢兜一個圈。代表佢谂嘅嘢高啲，个position好啲。 咁我又唔觉得佢系嘅，不过可能佢 get 唔到你讲咩。 好啦，我 get 到。 哦，咁样佢除晒衫啦， 系 啦，咁跟住佢就系，其实如果系咪即时我除晒衫去你屋企嘅话，我已经知道你系想嚟道歉噶啦，因为你嘅意思你话咩嘛？ 咁你无啦啦咁样除晒咯？ 我要嚟， 佢而家咪就系无啦啦除晒衫，系啊。 嗱， 你话系咁嘅意思啊嘛？ 系， 你下次嚟我屋企会唔会除晒衫？ 我又冇得罪你， 你除晒衫黏黏，做乜除晒衫啊？ 哦，我明啦。 嗱，其实除咗除衫之外咧， 如果除咩？ 除鞋， 仲有一样嘢除，你估下？ 鞋， 除臭。 帽。除 帽，因为咧以前咧头发好紧要 嘅，系啊， 系啊，即系个个都要梳得整整齐齐嘅，因为咧咩人系唔戴帽咧？囚犯 哦， 囚犯仲有嗰啲乞衣啦，低下阶层就会披头散发啦，咁即系话咧，我将自己降到去最低最低最 即系当自己乞衣 position 哦， 就嚟同你道歉，咁你应该原谅我啦，系咪先？ 咦，如果系嘅话，佢除咗顶帽之后，佢要散咗头发， 慢镜仲要慢镜。 要披 头散 发嘛？ 唔着衫， 唔着衫， 又唔着衫， 好识笑。 佢其实咪诱惑佢， 系啊， 又 揈 头 发， 系咯，系咪阿肥仔一样啊？同你 揈水发，发 擺盆水喺度。 表演 多咗啦，多咗啦，翻嚟。 OK， 咁仲有啲咩動作係道歉 嘅咧？跪低，跪低。 跪呢個比較少，係好嚴重噶啦，即係如果一般朋友， 我知，鞠躬， 叩頭， 叩頭， 拱手啊， 拱手， 係啊， 拱手為敬， 係啦，拱手。 喂，你咁講同埋咁講都唔 左手右手， 我知啊，你講嚟聽下。 我唔知啊， 唔記得啦，嗰時講過噶嘛，左手點，右手又點？ 係啊 ，OK， 道歉，請你造句。 哦 ，OK， 得，Okay. It's hard to say I'm sorry. Because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為什麼變成英文的 你沒所謂了，小林也很 喜歡的，是啊，知道你， 是啊， 中文， 我要中文啊。做人說得多道歉，吃鹹魚都不用熱。 好的， 嗱，嗱，我唔问你住，嗱，有冇听过对不起呢、這个呢句嘢 啊？我爱你啊嘛 ，Leon 啊嘛，对不起，我爱你。 知唔知对不起点嚟啊？呢个系道歉， 对不起啊，系对不起啊。 我谂系大家 position 系咪？即系我对唔到你个位系咪？即系你高啲系咪咁啊？ 个 frequency 唔啱。 跟你呢个说话讲， 对不起，即系点解叫对不起啊 ？Say sorry。 如果唔系叫对不起，系乜嘢啊？ 多多包涵，请见谅。 哦，点解要讲对不起 啊？ 啊， 对不起嘅较为新啲嘅讲法， 真系冇谂过呢个问题。 对不起， 不起， 做一对啊，一对都不起啊！ 所以真的好抱歉啊！ 唔系，应该系个男人对个女人讲嘅，见到咦，个男人话对啦。我是不起的 你出去你即刻出去 我其实我都有问我是指导勇者来 的不是路长讲先的 他怕细路长 我帮你作故事作下去的 又或者又或者他不起身不是直接是睡觉一直睡觉一直睡觉 人家不 起身他就错 所以就要讲对不起啦， 错错错， 咁你解释啦。 其实咧， 哇，冇事啊， 系来自边度？ 以前咧好兴对队嘅，好兴对队嘅，咁啊对唔到队咧， 就叫对不起， 就对不起，对不起咁样样。 哦，即系对队，我对唔到啦，对不起。 即系马老师叫你作句啊， 作不起，作不起，作不起，作不起， 系、啊， 就系嚟自咁样样嘅对不起， 我几好啊， 就后来就变成一个广义啦。 我第一次觉得上古咩，我真系学到嘢啊！ 第一次咋， 我入咗嚟几个月啦。 你咪算快咯，我哋跟咗几年啦， 咩十几年啦， 同马老师讲真， 呢个环节我哋做十几年啦， 真系好好喎， 系啊，呢个真系好好啊，对不起， 你作句对不起， 唔得啊，到阿小张张作啦， 用咩啊？用对不起啊？哎呀，同你讲对不起，真系惨过作死，得唔得啊，老师？ 我原谅你， 对不起。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成趣，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长多 笑，轻柔的叫，浮着雪花气味，来踏上去看天马穿山过大。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五一假期期间，唔少内地旅客来港，到 M 家及故宫博物馆参观，亦都有旅客去贝澳露营，欣赏自然风景。有学者表示，内地游客来港游玩嘅模式已经有转变。据佢所知，旅发局亦都喺呢方面做相关旅游推广。旅游学者职业训练局项目经理黄家荣话：，唔少内地来港旅客可能较喜欢深度游，欣赏地道文化特色。佢认同面对周边城市嘅竞争，本港多标榜本身嘅独有文化，方向正确。黄家荣提到，香港购物天堂及饮食文化仍有吸引力，唔应该放弃，但必须要留意整体规划。例如可以增加不同文化特色的地方，以免只集中在某一两个地方。另外，郊外的承载力亦都要小心，避免人流太多影响当区居民的生活。法定最低工资即日起由每个钟头37.5调升至每小时40元。劳工处表示，根据最低工资条例，雇员不论是月薪、日薪、时薪、健薪、长工、临时工、全职或兼职等，亦都不论是否属于连续性合约受雇，均得到法定最低工资保障，但就不适用于留宿家庭佣工。条例定明的实习学员和工作经验学员，以及法例定明的不适用人士。残疾雇员同样受到法定最低工资保障，他们可选择接受生产能力评估，厘定他们应获得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薪酬，或收取按生产能力厘定的工资。食环署表示，检视了乡郊地区前线清洁工人的工作环境，确保他们可以在工作地段或附近找到饮用水、酷热天气短暂休息地方、清洁工具用水及厕所。发言人指出，已经同辖下所有分区洁净组张贴告示，列出有关便利设施的位置，并与前线员工加强沟通，按实际需要调整安排。由于夏季即将来临，食环署已经向户外清洁员工派发便携式风扇，在天气炎热时为他们降温。由去年起，署方在新批出的合约时加入条款，要求承办商需要为在户外工作的员工提供便携式挂腰风扇。食环署表示，除了成立中央调查队跟进承办商违反雇佣规定的投诉之外， 亦有定期进行抽样调查。若果发现承办商违反合约，可以发出严重失责通知书，并扣减服务费。房委会表示，翠屏北村翠微楼寻日发生电力事故，全栋全座停电。经抢修之后，翠微楼今日凌晨大约三点恢复电力供应。房委会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事发后房署及管理公司有职员到场，安排到各楼层派发樽装水及干粮给有需要的居民，了解业主立案法团的紧急维修进度，并且向特别是有长者及小朋友的家庭提供协助。因事故而开放的临时庇护中心已经停止运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有提提大家有关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咧，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嘅。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利基大厦对开咧，快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只系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大潭道去柴湾道近住山翠苑呢一段系挤塞。另外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系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屯门黄珠路减平方向蝴蝶村、将军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柳桑冒险以失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吃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㗎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呢淨係呢喐下手咁就 OK, 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时间11:37，翻嚟我哋嘅《风骚爆人》。咁啊，而家开始咧讲下电影啊、电视啊、剧集啦。 嗯， 今礼拜咧我睇咗一套韩剧啦，咁啊同阿 Brian 仔倾开咧，喺佢有睇，叫《智异山》。咁啊，其实咧大家可能都会有睇过啦，或者有睇过宣传啦，咁样就系全智贤加埋朱智勋做嘅。咁啊，讲乜嘢咧？如果大家睇开全智以前嗰啲演出咧，或者韩剧啦，好多男女主角好多浪漫啊、爱情啊、喜剧啊，可能系呢个穷，呢个有钱，于是呢个想追呢、這个，呢、這个即系种种啦吓。但系呢一套戏完全唔系呢回事嘅。咁啊，讲两个人咧都系一个叫做智异山里边嘅山顶嘅救援员啦。咁、总之有啲人遇难啊、迷路啊、需要帮手啊，咁你就去帮手啦。咁啊，成套戏咧，我睇第一集，我感觉就系咧。全智贤咧摆低咗以前嗰啲靓女look啦，即系做一个叫爬山嘅前辈，咁佢带住阿朱智勋咧喺个山上面跑，其实都几辛苦嘅。你睇嘅戏里边咧，完全就系跑啊、揼雨啊、爬啊、攀嗰啲石啊咁样，绝对唔系一个好舒服拍嘅戏。但好唔好睇咧？咁如果第一集嚟讲咧，我就觉得平淡少少。第一集嘅剧情咧就讲佢救一个细路仔。个细路仔咧俾同学欺凌啊，咁于是咧就自己一个人跑上山就揾唔到啦。咁啊婆婆咧，即系个婆婆就喊晒咁走嚟求嗰啲队员去救啦。咁就讲啊，全智贤带住呢一个叫菜鸟啦，一个新人啦吓、即系爬两嘢，已经系好攰啊，前辈等等先咁样，咁就揾翻呢个细路仔嘅。咁第一集就我觉得有少少平，比较平淡嘅。但我想唔睇翻啲剧情咧，就系话佢好快咧到第三集就已经成件事变咗扭转咗噶啦，包括两个人嘅命运啊，咁我就唔喺呢个剧透啦。但如果睇，如果大家睇开韩剧，睇开全智贤，你想睇啲爱情嘅喜剧啊、斗嘴啊嗰啲咧，系冇噶。呢套戏咧，完全系以剧情啦，同埋一啲比较如果我讲咁样，就好似剧透，我就唔再讲啦。总之系剧情片啦，但系冇爱情嗰线咧，系好弱、好弱、好弱嘅。唔知阿 Brian 你睇完之后，你有冇同样？ 因为我系睇咗头一两集，我唔记得咗。我系睇完之后觉得好平啊，因为我都记得系 好平。第一集有，唔系大镬好平，系好平淡， 好平淡系啦。好剧就好平淡，因为我平时即系学你或者睇开阿全之前嘅演出咧，都系比较浮夸啊，比较卡通嘅演出噶嘛，系啦，好华丽啊，剧情好扭噶嘛。我睇好似一至两集，我点样都系讲爬山，可能个环境已经限制咗 佢啦， 系啦。咁我又睇到嗰个部分。又覺得 咁係咪兩集都係個別嘅故仔嚟㗎？ 係冇錯， 即係第一集同係 都 係 講 係舊故事嚟㗎，係 啦。之後我就冇再 follow 落去啦。 其實第二集已經有少少唔同啦。第一集就好正路救細路仔啦。第二集咧就有一日咧，阿朱智輝喺個山上見到一個人，鬼鬼祟祟喎。喂，你係咪偷嗰啲？因為有啲山草藥或者啲植物好值錢㗎、你俾我睇下你個背囊咁樣。佢話唔係啊，嗱你睇啦咁樣。我揾我爸爸，我爸爸失蹤咗好耐啦，喺個山上邊。都知佢應該過身㗎啦，但我想揾翻佢嗰個屍體安葬。咁金孝子啊，我幫你啦咁樣。原來咧扭轉咗嘅，成個劇情唔係嘅，佢唔係真係佢嘅仔嚟嘅。 即係之後嗰幾集，你覺得係好有追看性。 即係你起碼會有啲劇情上嘅吸引性咯。第一集就太平啦，即係真係係啦咁咯。好，咁啊叫《智異山》，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喺電影平台。 好， okay? 好啦，我要介紹嘅呢一套嘅就係港產片啊，叫做《摘露微塵》。係啦，因為其實你講緊話，即係香港嘅港產片，特別係啲新晉導演嘅話咧，我點樣都好過，我都會去睇一睇同埋捧佢哋場嘅。咁呢一位嘅新晉導演咧就是林森佢嘅首部长片啦，咁而里面嘅角色咧就系由张继聪所饰演叫做阿泽啦，咁而又有个袁礼林咧所饰演嘅 Candy 嘅男女主角，咁其实讲紧嘅嗰个背景咧就系受疫情影响之下嘅香港作为背景嘅，即系讲紧嘅就系两三年前嘅事嚟嘅咋，咁其实讲紧嘅就话当然啦，经济萧条啊，做生意好难做啊，咁而讲紧嘅就系张继聪所饰演嘅阿泽咧就系一间细型蚊型嘅清洁公司嘅一个老板，咁其实当然喺嗰阵时候嘅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咧，其实系好生意嘅，因为佢系周围去帮人哋去做清洁啊、做消毒啊呢啲等等。咁而阿 Candy 咧就系、是、一个住喺佢楼下嘅一个单亲妈妈，就带住个女咧叫做猪猪做杂工为生嘅。咁喺呢个城市上面，我觉得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就系、是、默默挣扎嘅小人物嘅。咁而两个人嘅本来就唔相识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大家相识咗、相遇之后嘅话，就一齐希望可以合力咧就做好呢一间清洁公司。因为呢一套电影嘅话，我知道咧 Brian 仔都有睇嘅。好啦，咁而阿泽 咧俾 Candy 一个机会，希望佢可以咧就系用自己嘅劳力咯，可以去赚钱去供养自己个女啦。而无奈 Candy 咧，因为始终都系因为生活艰难啊，佢会有一啲嘅小习惯嘅话，你会觉得若果我作为一个朋友，我成日不断咁俾机会你嘅话，你会觉得佢就系佢都几嬲嘅，即系可能佢都会去做一啲嘅高卖嘅嘢啊， 偷嘢 系啦，会带住个女会去即系去偷嘢啊，又或者嘅就算佢做嗰间清洁公司嘅话，佢都会系。做一 啲清洁剂啊， 系咪叫做酒精面啊？即系譬如可能 偷啊， 譬如可能啲清洁剂 系啦， 偷清洁剂， 偷清洁剂，佢就会觉得就其实都唔使咁 唔使咁浓啦，消毒剂沟水落去啦， 即系嗰种人嚟噶，你明白吗？但系其实咧，张继聪系不断咁样去发现佢呢啲咁嘅嘢嘅话，都会觉得就系希望佢可以咁样去改过嘅。咁而当然啦，我觉得就系话佢一个就永远都要俾机会，另外一个就永远都会令佢失望嘅，系啦，佢就成日都系有呢一种，系咪好都市？系啦，就有咁样嘅个关系喺度啦。咁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而個轉折位就係在於嘅就係佢個女喺某一次做錯咗一件事之後，令到嘅就係阿張繼聰嗰間清潔公司倒閉，甚至乎好可能有機會會俾人哋檢控。咁而佢哋兩個嘅就要各自自己嘅生活啦。好啦，咁我唔講得太多喺裡面啦，我只係會覺得呢一套電影係俾我有一種嘅耳目一新嘅感覺嘅。作為一個新進嘅導演嘅話，我覺得嘅就是。淡然得嚟嘅话，冇一啲好刻意嘅嘢。我最中意佢嘅对白，佢嘅对白其实好贴地嘅，即系咩人嘅话就应该讲啲咩嘢。因为有时你作为编剧，你知噶啦。其实佢写嗰啲嘢，佢讲嗰啲嘢嘅，唔系佢呢一个咁嘅身份去讲嘅嘢嚟噶。但系我觉得个呢一个呢一套戏里面嘅一个对白，我觉得非常之精劲。咁当然有一两句金句嘅话系唔出得街嘅，咁大家睇啦，系啦。咁当然亦都会讲到嘅就系话，即系我会中意佢写嘅就系话，我觉得佢写佢妈妈同佢之间嘅感情啦，仲有就系 Candy 同个女女相依为命啦，仲有个就系话张继聪同埋阿 Candy 同是天涯沦落人嘅呢一种关系啦，淡然得嚟系佢唔刻意嘅，以及就系张继聪，我觉得做一啲好写实嘅低下层嘅小人物嘅话咧，佢处理得好好。 我想问啊，张继聪喺呢个电影里边咧，个碌系咪长头发有须噶？ 又唔系，又唔系、 哦，因为我上次睇《妈妈的神奇小子》咧，佢做一个 教练， 教练咧即系抌，即系冇咁好嘅教练咧，佢嘅造型我觉得好正，好因为头发长长啊，又唔洗头啊， 有啲笔记嘢， 系啊，我觉得好正。张继聪我觉得佢可塑性越嚟越高， 同意 似阿黑仔， 同意。我觉得张继聪佢甚至乎我觉得佢做，总之系呢一种啦，佢就会有呢一种好市井，同埋 嘅 就系小人物嘅感 觉， 系啦。咁而且佢就係佢講對白啊，咁嗰啲嘅話，你覺得佢唔刻意嘅，佢真係我就融入去，將佢慢慢咁樣去攞翻出嚟嘅。咁我略嫌嘅就我同阿 Brian 都同意嘅，就係覺得阿袁麗琳即係個女主角，略嫌有時有啲位有啲場口嘅就係佢未拿捏得好。 啊，畢竟新人 啊，畢竟係個新人，但係我覺得我覺得 OK 嘅，因為佢作為一個就係年青嘅媽媽嚟講嘅話，我覺得佢有呢一啲咁樣嘅。自亂嘅位係 OK 嘅，咁咯我就覺得係咯，特別有一幕咧，我好中意嘅啦，就係講緊嘅就係媽媽帶住個女，跟住就大家都有呢啲咁樣嘅嘢嚇，去一間便利店嗰度，咁啊媽咪就偷咗一支牙刷，順手牽羊，跟住佢又見到立到個女都偷咗一支牙刷，跟住佢就將自己嗰支牙刷擺低。捉住女女嘅手，同佢讲呢一支牙刷，我哋一齐俾钱。 哇，好嘢， 妈妈， 即系 呢一场，我觉得讲咗好多嘢啦， 新教啊， 同埋佢已经改过啦， 唔使再好似以前嗰啲说教话女偷嘢唔啱，即系我觉得呢啲系 唔应该偷，系啦， 系啦，呢在意象上面嘅表达，我觉得嘅就系我中意呢啲位咯。咁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晋嘅导演嘅话，佢能够有呢啲咁样嘅嘢嘅话，我会觉得我系拍手掌嘅。所以我觉得嘅就系佢嘅处理系唔错。咁我喜欢呢一套嘅叫做《摘露微塵》。 OK， 好。好啦 ，Brian 仔， 好，今日咧讲呢套戏咧，我自己几中意嘅，因为咧佢个setting 咧喺二次世界大战啊，我特别对于啲 战争片 啊，我系特别钟情嘅， 我好惊噶， 系啦，就系你睇嘅时候咧，会觉得哎呀，点解佢会咁残杀嗰个人咧？点解可以做得出噶？即系嗰种人性咧，完全喺个电影每一个地方都流露到出嚟嘅。咁讲下呢一套戏咧，就系2020年嘅一套俄罗斯啊。德国同埋白俄罗斯嘅合拍片嚟嘅，咁亦都提名咗Oscar 嘅最佳外语片啦。 叫咩名？ 咁叫做波斯密语，香港亦叫波斯密语，大陆嘅叫做波斯语课。个剧情系好好睇，系讲咩咧？嗱，讲下个 電影開頭先就講你知納粹德國軍咧就最中意捉啲猶太人去殘殺噶啦，咁佢哋咧嗰陣時一開始咧就成個貨車裝滿曬呢啲猶太人，就已經 on the way 係送去槍斃佢哋噶啦，未啊，佢係送去槍斃啊，都冇位擺入集中營啦。咁咧大家唔知道，大家即將會面臨呢個槍斃啦。咁咧有一個猶太人嘅囚犯咧就好肚餓，就問隔離呢一個男主角呢、這個猶太人，你就可唔可以俾個麵包我食？咁我就用咩同你換咧？用我本波斯語嘅一個神話故事書同你交換，但係嗰個猶太人覺得，其實我都唔識睇波斯語啦，你送俾我都冇用，不過算啦，見你咁想食麵包，我就姑且攞我一嚿麵包分俾你啦。 嗯， 咁當佢落車嘅時候咧，當然全部人都砰砰砰砰砰死曬啦。咁、但係呢一個男主角就突然之間大嗌：，唔好意思，我唔係猶太人嚟㗎，我係波斯人嚟㗎，唔好殺我啊！咁佢咧就因為呢一句説話咧，就救咗佢一命。點解咧？因為啲士兵嘅軍官咧，即係佢知道佢哋上司咧咁啱就要揾一啲識講波斯語嘅人，因為佢要學波斯語。咁咁啱啲士兵聽到話，咦？這個囚犯原來識講波斯語㗎。咁我哋就唔好殺佢，因為要獻俾阿上司咧，咁我就可以加分啦，或者可以換到一啲肉嘅罐頭去食啦。咁就帶到佢 office 嘅時候咧，咁個軍官就話啦。你凭咩证明到你识得讲波斯文啊？佢就话嗱，其实咧我随手带住一本波斯嘅神话书啊，因为呢本书咧就啱啱喺车上面咧同人哋换面包换翻嚟嘅。咁佢话你读俾我听啊。咁嗰、那个犹太人嘅男主角就话唔好意思啊，我就系识讲，我系唔识睇，亦都唔识写嘅。咁佢就话啦，咁唔紧要啦，我识讲就得啦。因为喺个车上面咧，嗰、那个男主角咧有问嗰、那个即系换面包嗰个人，你可唔可以教我讲爸爸呢个字啊？咁、佢就咁样学咗爸爸呢个字啫。咁、佢就话嗱，我讲个字俾你，爸爸系点讲啊？就讲俾佢知。咁之后其他嗰啲词汇咧，全部冚唪唥都系佢自己作出嚟嘅。咁你觉得好好劲，因为我想讲呢、這个故事咧，觉得好荒诞嘅，点、可以？你唔識個語言，但你冒認你係呢一個語言係你嘅母語，而且用呢個機會咧去 救自己一命， 救咗你自己一命。仲要嗰個時間唔係一兩日，係一兩年嘅時間都冇俾人哋發現。咁我覺得呢一個劇情係好，你好似覺得係咪假噶？但係唔好意思，呢一套戲係改編自真人真事嘅。 但佢真係好犀利嘅， 好犀利嗱，可以講埋落去喎。發生咩事咧？ 好有興趣。 咁咧呢一個軍官咧就話啦。嗱，我而家俾你，即系我相信你，我姑且相信你识讲波斯话啦。咁我就好，我唔识，我唔写，唔识讲都得，唔系我唔识写都得，我亦识唔识睇。但我最紧要口语，我要识讲。点解咧？因为呢个军官有个目标嘅，佢就系要去呢、這、一个伊朗嘅首都德克兰啊。因为伊朗嘅官方语言就系波斯语。咁点解佢要去呢一个地方咧？因为佢要去呢个地方开餐厅，因为佢嘅屋企人咧已经一早移民咗呢个地方啦。咁佢咁啱系因为打仗，所以被征召入嚟。所以佢打完仗咧，佢嘅目标系要去德克兰开餐厅，同屋企人相聚嘅。所以佢一定要学识波斯语。咁佢就话啦：嗱，我而家俾个目标你，我一日要学四个词语。咁我一开始好简单啦，系嘛？咁佢就要老作四个词语。 爸爸 但系咧，妈妈、哥哥、姐姐。咁但系咧，老作好简单啫，求其阿爸。C D 都得啦，系咪？但系个问题，你作完之后，你要记得， 系啊， 因为你要同佢沟通嘅，你要同佢可能要做啲 绘画， 绘画嘅练习， 一个语言出嚟， 一个语言出嚟，仲要自己要记得。咁但系咧，一开始四个四个都好简单啦，每晚瞓觉咧都耳吟吟咁样默念咗佢就算啦。咁有一日咧，有个士兵就过去个军官同佢讲话：，阿军官啊，其实咧我有个消毒消息嘅，其实我已经知道佢唔系。波斯人，佢系犹太人，因为点解咧？佢话佢识睇，即系人睇佢啲行为啊，睇佢个样啊，睇佢啲肤色啊。咁个军官就好嬲啦！你而家走过嚟同我讲，系咪即系话我蠢过你？我会俾人呃，而你系聪明过我咧？咁因为面子嘅问题咧，个军官一定打发个士兵走啦。咁但系个军官都惊嘅，一阵如果我真系。找咗个假嘅波斯人嚟教我波斯语，咁我一嚟又冇面啦，二嚟咪嘥晒我啲心机时间啦。咁佢咧个军官其实一开始有讲嘅，佢话如果你呃我，我会令你后悔莫及；但如果你系真嘅话咧，你会好好彩，因为我会救你一命，同我会对你好好。咁呢个军官就谂咗个方法啦，就由一日学四个字咧，变咗一日要学四十个字。咁就觉得我睇下你，如果你系假嘅话，我睇下你点可以一日作到四十个字出嚟，同埋你点可以日日都记得四十个字。咁呢个假嘅波斯人，呢个犹太人咧就好惊啦，即系觉得死啦，我系咪会就嚟穿煲咧？咁咁啱呢个时候咧，阿军官咧就俾咗个任务佢，就叫佢帮佢登记人名册，即系将集中营入边所有嘅人名咧，佢要由头抄一次，系啦。咁因為之前嗰人抄得太核突啦，佢要揾佢嚟再抄一次，要公正啲。咁就係咁啱抄抄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咦，我可以用嗰啲人名咧，譬如可能佢叫 Mary Jane， 咁我就叫做可能阿媽，即系 Mary 咪 M A R 嘅，咁佢就用每一個人名做一個字根去記嗰一個字，即系譬如。 Mary 就代表麵包，阿 John 就代表水， 但其實都好辛苦， 都辛苦。但起碼因為佢有本人名冊喺度咧，咁佢以後望住本人名冊咧，佢起碼會記得呢個字係乜，同埋因為佢都要負責派飯嘅，每次派到阿 Mary 佢就會覺得啊麵包，派到阿 John 咧阿水，佢每次派飯咧就會不斷用呢啲時間咧去練習去記呢一啲嘅詞彙，咁我覺得。哇！佢好聰明，同埋咧，你好戥佢緊啫。 係，第一兩題嘅時候你就好抽心。 你幾時係 穿 煲？揭穿咧？嗱，我最後講快啲，有啲時間唔夠。最後咧有一個位咧，佢真係唔小心咧，譬如因為阿君官問佢可唔可以講樹嘅字俾我聽，咁佢唔小心將麵包嘅字同樹嘅字咧都用咗同一個字，咁個官就好嬲啦，就覺得你係呃我嘅。咁最後究竟呢一個猶太人佢點樣喺呢一個困境入邊去抽翻身出嚟咧？佢用一個苦肉計嘅方法嘅。系啦，咁呢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同埋最后呢个故事结尾呢有两个位，我觉得大家要留意嘅。第一个就系、是、最后呢个军官系用咗两年时间，系 master 咗呢个语言，即系学得好叻嘅，讲到非常之流利嘅。但系呢个波斯语系假嘅波斯语。不过最后啦，佢去到德克兰嘅机场，佢要过关啊嘛。当佢同德克兰真正讲波斯语嘅人，去用一个假嘅波斯语沟通，佢一开始。俾人發覺原來佢即係佢自己發覺原來我一開始學咗呢兩年嘅波士都係假嘅，究竟佢嗰個心情嘅轉換由覺得嚇乜、啊、原來我學呢一個語言係假㗎，佢應該翻嬲到啦，到真係佢對呢一個猶太人好嬲，嗰個演技嘅轉換喺嗰幾十秒入邊，佢點樣去演繹出嚟呢？我覺得佢係做得好好嘅。最後第二樣嘢啦，要留意嘅結局位就係呢一個猶太人咧，最後咧佢係。唯一全片我最感動嘅地方，就是因為聯軍已經打到入去德軍度啦嘛，佢就救咗呢個猶太人，佢就問佢啦：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你身邊入邊有冇其他猶太人嘅名啊？我哋想做翻個記錄。佢係可以將呢兩年學咗幾千個字，因為全部字都係人名嚟噶嘛，每一個生字其實代表一個人名嘅。佢好慢慢、好流暢咁樣噏翻每一個人名出嚟，而嗰個聯軍嘅軍官係好 surprise， 點解你可以記到幾千個人名嘅？嗰一刻係好感動，因為就頭先正如我想講，每一個生字佢唔係一個單單嘅生字，佢係代表一個死咗嘅一個集中營入邊嘅猶太人嘅戰俘咯。咁亦都睇完之後，我覺得，唉，真係世界。不要再打仗了是不是应该和平是真的非常紧要。所以我觉得这套戏是很值得推介给大家去看，叫做波斯蜜语。 好耶。 哇，好引人入胜啊，写低佢先。 其实我本人都会对于呢，譬如可能讲紧嘅就係战争，特别系讲紧 世界大战。 系啊，世界大战。我觉得我都系好吸引嘅。系啊，尤其是系讲紧呢啲 二战嗰阵时 系啊， 德军。 有几套我都觉得 Schindler's List 我都好好睇，舒特拉丁名人系好好睇，我觉得 Pianist 又系好好睇嘅，即系一定系要睇嘅。所以哇，你会觉得就系 同埋睇完之后觉得 好重啊。 点解啲人睇完之后都冇反省？点解仲可以有？战争出现 啦，好，好，好啦，马小姐， 系，我就觉得， 今次我介绍一套系印度嘅电影，叫《瞒天劫》， 正， 我又觉得好好睇嘅呢套戏，咁佢其实系讲印度片嚟噶，所以咧嗰啲人名我系唔识嘅， 系， 咁 咩咩星咁嗰啲系咪啊？ 系啦，咁但系呢套印度片咧系好易入口嘅，一个钟头零五十分钟。其實佢係講一個男士，咁佢話著得好有型啊，坐飛機啊，然後佢刻意地結識個空中小姐，原因就係話佢有一個陰謀，佢想利用呢個空姐去幫佢實踐一個偷鑽石嘅大計。咁點樣偷鑽石呢？就係喺個飛機嗰度，因為咧有個印度有個政客，佢要秘密地買一個鑽石。咁呢個咧，佢唔可以係好光明正大咁買嘅。咁就呢個空姐咧，後來同呢個男主角梗係發生感情啦，亦都發生關係，有咗個 B B。跟住咧冇咗，因為咧個男主角呃佢，其實咧我以前又做呢個鑽石保險公司嘅，不過咧有損失，而家有啲壞人逼我，一定要咧響做啲壞事，如果唔係你就打死我啦。咁做咩壞事呢？就係頭先 好似有啲網片嘅感覺。 嗱，你真係留意，我覺得好睇嘅，就係咧結局大反轉。 哦，咁都 結局大反轉， 網片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又飛機師 啊，屋企好有錢、啊。 你講得啱啦，個男主角係渣男嚟。 係咪先？我覺得係咯。 但係我覺得係嗰、那個女主角真係好好睇嘅。於是咧就諗咗個局啦，就係話咧嗰個鑽石咧要喺個飛機嗰度運過去。而喺四萬尺高空嘅時候咧，呢一批鑽石咧，佢嘅定位乜都冇曬嘅。嗰陣時係一個真空嘅狀態。咁如果你偷龍轉鳳換咗佢咧，就冇人知啦。因為佢嗰啲鑽石咧就做咗一個填碼殼。

交晒坏 啊！今日 系啊， 我帮佢嗌咗一个佢唔应该食嘅嘢，我仲自己帮佢打电话落去，点帮佢嗌添？ 咁你有冇食啊？ 有啊，佢有食啊，我冇食啊。 佢事源系咁嘅，佢问我食咗早餐未啊？我话我今日好想食一个邪恶早餐，佢冇制止我不得止。仲帮手打 嚟佢一齐， 系咪好坏啊？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咪系咯，还真系咁啦，本命 系咯， 咁即系咁即系姊妹喎，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咪咯，话点解失败咗 啦？咪咯，即系你明知嗰个衰佬系呃你嘅，你中意佢冇办法嘅。 系啦，我支持你。 系啊，梗系咁噶啦，姊妹。 我撑你， 咪系咯， 食完先， 食完先。跟住你就知咩事？ 即系唔 开心， 趴嚟喊苦喊忽，又话啊得啦，算啦算啦，又听日又揾翻。 冇错，今日我哋嘅风骚坏姊妹 就揾你啊，睇下你个肚腩系点。 冇错， 我使惊 你。今日我哋嘅风骚坏姊妹咧，我哋会将个分为有两个回合嘅。第一个回合嘅话，就会同大家会分析一下嘅咧，就系马家姐嘅失败奶啦。 可能 就会请大家饮， 我唔信。 喂， 你打死我都唔信。 我警告你啊，我嘅失败奶唔俾你睇噶。 我知，因为我都有。呢个就系你有啊！我都有两支，哎，我雪柜， 我嗰啲系纸包奶嚟嘅， 我系士多啤梨味嘅， 我两包纸包嘅， 香蕉味嘛，我 冇错，系啦，你系咩味？我唔会随便请人饮嘅， 佢系原味， 定系朱古力味？ 哎呀， 牛奶味，朱古力你冇订期。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一阵间仍然都会再度一度佢嘅腰围啦。最高峰嘅时候去到42， 一开始系42嘅，上个礼拜系39。 冇错，咁我哋大家都会，佢已经宣布咗失败噶啦， 系 啦，冇错。咁所以咧，佢已经有咗另外一个名叫成功之母嘅， 系。 咁所以咧，就我哋一阵间会再度一度佢嘅腰围啦。而下半部分嘅话，大家都会讲讲嘅，就因为今个礼拜咧，其实因为今个月系嘛， 系今个月咧系血压月， 我真唔知啊， 真系要关注 咁所以。咧就 边度兴开啊？ 系2017年开始嘅， 哇！ 系啦，咁咧就 2018年噶啦嘛， 咩2018年？ 2017啊！ 我以为你系1917 咩？ 佢讲2017年，我真系以为啊！头先我哋又讲二，系啊，又二次大战， 真 系 好明显。你今朝食嘅嘢影响到你个脑运作，唔系咁。 我真系以为1917啊！ 失咗， 系啊。 我即2017年开始，即大家要关注 个 血压。 五月咧就系个血压月啦，咁所以即系高血压，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嘅，即系重温翻咧，可以睇翻12月12号2022年嘅重温，同埋咧系2月27号2023年嘅重温，都系有讲高血压嘅。 好犀利啊你！ 咁所以 佢咧抄翻出嚟啫。 系啊，都要抄到噶， 系咯，有做功课 点咪咯？ 咁其实咧就好想鼓励大家咧，就去监测一下你自己个血压。咁马家姐头先都有同我讲话，原来佢今日有监，即系睇到 寻日 ，OK， 系啊。咁其实可以即系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或者你瞓觉之前去度一度你个血压，即系主要系个时间系要即系一样嘅时候，你比较就容易比较，即 系 等于你度体重 嘅。你第一日系咩时间度嘅？你第二日？总之一路咁样落去嘅话，都要同一个时间。 咁我可以俾个 challenge 大家啦，即系一个挑战啦。嚟紧呢7日都每一日度一度自己个血压，睇下血压属唔属于正常。 一日度两次， 系或者一次都 OK 嘅， 都得。 系啊 ，OK， 系啊， 试下先。 系啊，血压就有上压同埋下压嘅， 系啦，即系80/120，唔好超过，系啦，咁就为止 OK 噶啦。 有啲人超过嘅话咧，但系佢觉得佢自己 OK， 系佢讲过嘅嘢唔记得咗，又系今朝食嘅嘢。 嗱又嚟啦，揸下手仔，佢又当冇事啦，系啊，佢就个 feel good， 系啊 ，feel good 就得噶啦， 都系好事，即系有乐观嘅心态，佢有乐观嘅心态，但系咧，都我哋都要即系 认衰努力咯， 系啊， 系啊， 好， 我哋度腰围啦， 好啦，我哋嚟咯噃。系啦，再重复一次嘅话，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我哋呢一个健康嘅行列啦。咁由今日开始嘅话咧，就先同大家做一个 challenge 咧，就系要度你自己嘅血压。咁每一日咧度一次，咁希望咧可以大家喺上压同埋下压嗰都能够保持一个非常之好嘅血压嘅话咧，下一步嘅话就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同埋健康嘅生活啦。好啦，咁喺呢个时候我哋见到咧就系我哋嘅风骚坏姊妹嘅二家姐就开始度紧，系啦，就我哋睇紧呢个就系马家姐。今日嘅腰围究竟系？系得得啦，得啦，得得得得， 非常好啊，37.75。 喂，我真係覺得。 我哋掌声佢， 好嘅，多谢。 我仲以为今日你夹硬要再度佢嘅话系一个二次伤害。头先你讲紧二战伤害。 唔系嗱，好坦白，因为咧， 好犀利。 我只脚受咗伤咧，我真系冇咗运动， 喐少咗， 系运动系即系。 一部分嚟， 关唔关事咧？ 一定有关系嘅，即系运动你喐动，你嘅血液循环好咗啦，咁啊， 新陈代谢 系啦，增加肌肉嘅时候，你个新陈代谢都系会好咗嘅。咁马家姐好嘅咧，就系一路 keep 住，其实由开始到而家，即系十几个礼拜啦，饮水都饮得非常足够，呢个系真系好好嘅。 佢唯一可以做到呢样嘢啫嘛， 仲有水果 系啦，仲有生果，我写咗两个 point 出，菜系增加中，系啦。 增加型啊，系咪？ 系啊，增加中， 增加中 ，increasing， 有个成嘅，都有个成啊， 喂，有 ing 嘅， 系啊。 咁所以我哋话两个礼拜都系马家姐没落咗两个礼拜，今个礼拜都要即系 俾翻啲面啦， 系啊， 好啊。 咁啊，果然真系有做到出嚟嘅，咁我哋都好开心。 减咗几多啊？ 佢減咗39去到 37.7， 1.25 寸咯，算係咁啦， 即係突破翻自己個38。咁我哋去到36咧，仲有 1.75， 係 咁希望下個禮拜咧就要跟翻呢個走勢啦， 係 啦，係 向下 嘅，係啊 ，OK， 係就唔好感覺良好就算啦， 冇錯， 知道啦， 感覺良好通常都唔好嘅。你感觉良好， 我揸耳仔，我揸住咗啦。 好啦，咁当然啦，都少少总结啦，就系话即系其实早一轮嘅话，你会见到佢沦陷咗两个礼拜啦。咁其实佢沦陷嗰两个礼拜嘅话，会唔会都可以俾到一啲tips 我哋身边度听紧系啦，属于关注咗嘅朋友嘅话，喺减重嘅期间嘅话，失败都通常都会因为啲咩嘢咧？ 咁可能好多原因嘅，有时压力大啦，瞓得唔好啦。 边方面压力大？即系你要减紧肥，因为俾自己个压力好大。 系啊，或者做嘢。会啊会啊，压力大系咁，跟住压力大咧又会食多咗甜嘢啦。头先系走去食雪糕啦，听到系咪？系啊，三球即系一个礼拜冇食，跟住第二个礼拜食翻啦。系啦，咁又 食雪糕，你唔话俾我听。如果唔系，我头先真唔帮你嗌嗰款嘢啦。你有冇搞错啊？你 中坏姊妹， 你中坏姊妹啊！而家你就扮好人。 我唔知你食雪糕啊！ 晒气 嚟晒谱啊！你马家姐 系啊， 有食雪糕 系啊，20一杯啊嘛， 系啊，唔系19。 O K， 好 抵食， 系啊，佢食甜嘢太多，同埋咧个蛋白质始终都系多嘅。马家姐讲，同埋 即系肉类， 系啊，肉类、鱼啊嗰啲偏多嘅。 我真系中意食， 系啊，系啊，菜就 increasing， 佢已经冇食小鲜肉噶啦呢皮。真系惨，所以隔篱又俾佢喺度轻薄 鱼肉， 系俾佢鱼肉，鱼肉佢食鱼肉啊嘛， 食剁嗰啲好 啦，系啦，哦，咁即系其实如果系嘅话，肉类嗰个吸收嘅话就唔好咁多， 即系太多啦个蛋白质。 但有冇分话咩咩食红肉啊，定系食白肉啊咁样？ 其实当然啦，即系食鱼就会比较好啲啦。咁啊，相对嚟讲，即系我哋个脂肪系少好多。即系就算你话食瘦嘅猪肉啊、瘦嘅牛肉、瘦嘅鸡肉，其实个脂肪都有喺度嘅，系啦，咁因为鱼嘅脂肪系好嘅脂肪，咁但系红肉啊同埋鸡肉啊，其实个脂肪咧，我哋讲过系饱和脂肪啦，食完咧又会影响个胆固醇嘅，咁所以都要留意。咁同埋马家姐都会中意食啲炒嘢咧，咩炒粉丝啊、炒米粉啊嗰啲咧，一小碗啊， 炒鱿鱼咧，鱿鱼有冇食啊？ 食过啦， 俾边个炒？ 系好耐之前啦，唔好讲啲衰嘢。 唔系，因为咧 有问题。 我话想话俾你听，星期六日咧，我系几乎一定去饮茶噶啦。 咁 我要就翻屋企人啦，咁我冇办法。 系啊， 唔通我自己叫碗粥咩？因为 可以噶，点解唔得啊？ 系咯， 系咯， 我唔想噶嘛。 唔系，你可以嗌啲汤。 汤面啊，汤米啊，嗰啲 一样好咸嘅啫，即系走唔甩嘅啦，喺酒楼。 冇人叫你饮个汤， 我冇饮汤噶， 好劳气。 系啊，唔系因为你炒佢一定要用咗好多油，你见到每一条都好靓噶嘛， 冇错 啊。咁你运动又即系因为只脚受伤，运动又少咗，又食咁靓嗰啲，咪成个人又靓咯。 系啊， 就 系 咁嘅原因 啊！你好靓啊，话你 系啊， 靓。 咁样啦、 啊。再加埋今朝嗰个更加靓啦。 系、嗯、啊 ，sorry， 我唔好嘅，系我帮佢挨嘅，乜其实系我冇 偶然中食一次，我觉得系接受到嘅、嗯，但系你就唔好习惯咯。即系你咁耐先系食咗一次，我觉得系 OK 嘅、 哎。 对于马家姐嚟讲， 我食个三文治早餐我都唔记得咗几耐， 好耐，日日都系咁样，冇错、 啊， 我都觉得有啲闷，其实 系啊，我见到都闷， 系啊， 但我还可以嘅、嗯，但系今朝唔知点解就真系好想突然间就。放 好想食， 系啊， 系、 嗯、 啊， 其实呢个咁样嘅即系 craving 咧，系咪有啲嘢嘅话，其实系咪个身体都讲咗一啲嘢俾你听？ 系喎、 啊， 系 喎、 啊， 会系因为 或者如果真 系有啲人 真系 咁讲过 嘅、啊，可以点样克服过咗呢关？ 系咁、啊，通常个 craving 咧就系可能啲人咧食得唔够碳水化合物， 嗯、 即系突然间好想食甜嘢。 系、 啊，咁其实咧我哋个脑咧需要糖分去运作嘅，咁、 嗯、 你长期食得唔够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脑好想食甜嘢、嗯，即系突然间你减肥可能减得耐又食得我哋讲嘅 好清 即系五谷类、谷物类唔够嘅时候咧、嗯，就会好想食甜嘢噶啦。咁、嗯、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一想食咧就会想食啲朱古力啊、雪糕啊嗰啲，系咁、 啊、 其实就证明咧食嗰个五 碳水化合物、 谷物类食得唔够，系、 哦、 啊，咁所以即系你就马家姐就会少啲，唔会咁样啦。咁但系减肥好兴咧，就系话低碳水化合物咁样开始噶嘛、 嗯， 其实都唔鼓励，我就真系鼓励咧比较健康系啦， 都要均衡，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如果唔系你做咗一段期间你减到嘅时候，跟住反弹，其实就冇意思咯。 会唔会仲唔好噶？ 更加唔好，即系反弹会更加高咗，之余又会影响即系你其他各方面唔同营养素嘅吸收啊。 因为我真系有听过有好多咧，即系好似你嗰啲姊妹咁样咧、嗯，成功之母咧，其实系有一系列嘅，有好多人嘅。佢哋会讲嘅就 系 话越减越肥， 系 即系佢系会成功一段时间，咁但系佢就系话即系佢成功咗嗰段时间，佢好开心啦，跟住可能会食翻多少少啦，就会比之前佢所减嘅嗰个磅数嗰 种犀利咗。 犀利咗， 呢个就系弹弓原理啦。 系 个弹弓咧，你揿住佢咧，唔放手咧。佢就咁低啦，你一放就呢个 嘣嘅嘢， 飙高啦， 系咁同埋即系都要谂翻减肥个原因系咩？咁减肥嘅原因咧，其实系为咗 健康， 系啊，呢个系最重要嘅，系啊，即系马家姐减肥减肚嘅原因，其实佢都想佢嘅系啦，即系胆固醇啊、 血 压可以控制得更好， 冇错， 系啊， 咁而家我哋 开心啦， 系啦，咁当然我哋会唔会去进行嘅就 系 第二个回合咧， 系啊， 好唔好 啊？ 或者第二个回合 系啊，因为 你 自己決定四月廿四嘅， 係佢自己第四，我都覺得係話， 係啊， 我都同佢講嘅咧，話你 set 十年啊嘛。 做咩啫？ 做咩？你对你自己做咩要咁高期望咧？好辛苦啊！我觉得你明唔明啊？十年咁啊，你一定达标啊，妈妈。 唔系，十年过 唔 到，都未必。 唔系，十年可能系啊，本嚟得咗啊，第一年已经第一年得咗噶啦。啊，你唔开始唔 林可以咁样啊？我有坏姊妹，我哋 系啊， 系 其实我哋都可以俾马家姐三个月嘅。咁其实应该就唔使咁长嘅，因为佢而家已经。去争一点七， 争少少啫， 系啊，系啊 ，OK， 咁所以我哋 不如你俾个日子我， 俾个日子你， 系啊， 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讲下，我哋 set 定个日子俾你啊， 好 唔好啊？ 好 啊，好啦，咁今日其实除咗你话即系要讲紧嘅就系佢有综合咗佢有啲失败嘅意见之后嘅话咧，今日咧都有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就 系 话食嘢嘅时候其实咧 系 好重要， 系 你食嘅态度系好紧要， 即系食嘅份量当然重要啦。咁你点样去食嘅时候都好重要嘅。咁我哋咧成日讲话正念饮食啦，即系 mindful。eating 啦， 有冇听过啊？ 啱啱听到， 即系上一秒听 過，即系总之都系 有咩问题啫？ 冇啊，冇问题啊。 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咩嚟 啊？系啦，咁其实咧，即系通常我哋话，如果食得太快就唔建议。你可能食一餐饭，你会食几耐啊？有冇睇到个时间？ 我真系太快， 五分钟梗系快啦，即系倒落去啦， 系啊。但我觉得咁样话先爽噶， 先爽 系啊， 可系 你会唔会就慢慢噶？我唔会咯，除非打边炉， 系 打边炉我可以食十个钟。 朝头早打到夜晚， 翻墙嚟食， 因为我哋就惊啲人去盲目咁样饮食，盲目进食嘅时候咧，其实就令到个体重会增加。咁点样为止盲目进食啦？咁你记唔记得你琴日朝头早食过咩早餐？ 记得啊， 系记得啊，非常好， 系 咁就冇盲目啦。 琴日 系非常好。咁咧有啲人唔记得噶，即系食得太快，系啊，即系唔知摆咗咩落口啊。 又或者你睇系啊，或者睇住电视咁样食嘢咯， 系啊， 即 系唔知自己食咩， 系啊，或者食得好快啦，即系等于倒晒啲嘢落口当完成咗啦，或者一路做嘢一路食唔知啦。咁我哋因为点解会咁咧？其实我哋就叫做呢个神经通路啊，即系已经习惯咗呢样嘢。 neural pathway。 你唔好考佢英文啦， 你系想学习英文 读书？ 我梗系知， 系啊，你叫佢讲中文就话难啫，你叫佢讲英文， 绝对唔错。 系啊，神经通路 都可以。 对不起，对不起。 好， 系啊，即系你神经通路系啦，即系话你习惯咗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好快可以做到。嗯、即系当你去 build up 咗一啲坏习惯嘅时候咧，咪好快会。即系做呢样嘢，中意食某一样炸嘢嘅时候，好快又好好中意食咁样食咗好多，可能都唔知道。咁我哋点样要打破呢样嘢咧？我哋就要去练习一下正念飲食啦。咁当我哋食嘢嘅时候，譬如我哋可以自己喺屋企做一个练习啦。你谂翻起你平时食嘢，当拎粒提子出嚟食，你会点样食？系啦，好快啲人拎咗摆入口，跟住咬几啖已经吞啦。 系啊， 系咪啊？ 系啦，尤其是好食嗰啲啊。 系系啊，咁你就会食得好快啦。咁食得快，其实个脑未必 sense 到你饱咗。咁、所以 食得多咯， 系啊，即系你个份量会更加多咗。咁、我哋其实咧要慢慢，首先去欣赏下呢个食物先啦。咁、欣赏下之后咧，就会可以联想下佢系咩味啦。咁、再摆入口。咁、摆入口之后咧，我哋咧就会慢慢咧开始嚼下佢啦。咁、你有冇计过你嚼嘅时候会嚼几多次啊？ 三下。 起碼沙拉仔會知，係啊，你 都知嘅。 馬家姐更加唔知， 我唔嚼得多嘅。 係，咁其實咧，其實都鼓勵起碼10至15下嘅。 哇，咁耐， 係慢咯，所以就係要慢慢去欣賞咯。 哦、有排食咯，餐飯。 係啊，慢啊嘛，而家 係啊，正念啊， 係啊，正念係啦。咁、你慢慢嚼完之後咧，就慢慢吞落去。咁你要 feel 到喺個口係啦、口嗰度開始吞落個食道嗰度，好似到個胃嗰度，你 feel 下。呢样嘢，跟住咧，你吞完之后可能就了事咯，就下一啖 咯，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再可以谂下咧，你去 reflect 翻，你就去联想翻头先你谂嗰样嘢个味道，同你食嗰样嘢系咪真系相似咧？咁、可以再欣赏翻呢样食物，其实你谂下佢喺边度嚟嘅，佢系提子喺棵树嗰度种出嚟嘅， 唔系喎，喺街市买。 系啊，系即系所以咧，其实就鼓励呢个 mindful eating 咧，就令到我哋食嘢唔需要咁快，系啦，即系你系啊，你太快嘅，因为你起码嚼嘅次数已经耐咗啦，系啦，系 真啲， 啱啦，系啊，即系你有时话煮嘢食煮成。几个钟食就食十分钟咁样就好惨啦！对于煮嘢食嗰个人嚟讲，即系大家都要欣赏呢啲食物。 啊，你呢个概念我同意。 系啊，系啊。 我试过，但系咧好痛苦。对于我自己一个中意倒嘢落去个口嗰度咧，佢我中意食乜嘢咧？我嗰次系mindful eating 啦，但系就系食提子干。 系。 咁就好似你咁样讲啦，先去望下佢有啲咩颜色，想象下究佢点样嘅，就系成干之前嘅话，佢点样吸收日月嘅精华？哇！佢讲到一半，我就点样食得未啊？跟住又問我 dip 下佢，咁佢就佢係真係嘅。當你慢慢咬嘅時候，佢真係會可能係食到一啲嘅，就係你平時食 唔 到 嘅味， 酸味、甜味，又或者係 個香味 啊，香味 即係嚟自提子個香味。 佢真係色香味俱全嘅。咁我又試過有一次嘅就食一啖飯，飯就更覺啦。因為如果當你起碼咬到成20-30下嘅時候咧，佢會甜噶。 Yes， 係啊， 即係嗰啲 high 啊， 係啊， 但係就要好。耐咯， 要耐啲嘅，系啊，咁你慢慢开始做咯， 即系可以用呢一个嘅方法嚟去令到自己改变食嘢太快，唔知自己食紧乜嘢， 系啊， 同埋食得太多嘅一个方法， 系冇错，所以 你会唔会试？ 你可以， 会同我男朋友 试，你可以即系得闲啲嘅时候，即系。weekend 嘅时候去试下，系啊系啊， 慢慢试， 你慢慢试，咁咪更加好啦，慢慢试， 慢慢试，你咪可以食咁多咯， 系啊， 系 啊，更加欣赏到个大自然，系咪先？ 多谢阿懒今日同我哋介绍咗嘅一种叫正念食嘢嘅方法，系啦，咁本来我哋每一个礼拜都应该会教大家煮一样嘢，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咧，就 待下星期 礼拜就煮两样嘢啦。 多谢，多谢懒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中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将于2025年5月1日生效，政府会向雇主提供为期25年、总额超过330亿元嘅资助，分担雇主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嘅支出，协助企业适应政策转变。为配合呢项资助计划，政府将开发一套申请、批核及登记嘅资讯平台。孙玉涵在社交网页表示，很快会去相关的立法会事务委员会汇报，然后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推进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并且协助企业顺利过渡至新制度。另外，孙玉涵说，法定最低工资上调至每个钟头40元，行政长官已经要求新一届的最低工资委员会研究如何优化检讨机制，并在10月底前提交研究报告。五一假期期間，不少內地旅客來港到 M 家及故宮博物館參觀，亦有旅客去貝澳露營欣賞自然風景。有學者表示，內地旅遊客來港遊玩的模式已經有轉變。據他所知，旅發局亦都在這方面做相關旅遊推廣。旅遊學者職業訓練局項目經理黃家榮說，不少內地來港旅客可能較喜歡深度遊，欣賞地道文化特色。他認同面對周邊城市的競爭，本港多標榜本身的獨有文化，方向正確。黃家榮提到，香港購物天堂及飲食文化仍然有吸引力，不應該放棄，但必須要留意整體規劃，例如可以增加不同文化特色的地方，以免只集中在某一兩個地方。另外，郊外的承載力亦要小心，避免人流太多影響當區居民的生活。內地五一假期帶動本港旅遊業，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近日四處人頭湧湧，旺丁旺財，對零售有很大幫助，估計期間零售表現相比疫情前回復60-70%。但是邵家輝說，業界人手不足，有僱主因應黃金周的遊客量增加，願意出價高50%聘請兼職。他又說，雖然租金水平下跌至合理水平，但是由於擔心請不到人，都減慢重新租鋪的步伐，因此旅遊旺區仍有吉鋪。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表示，內地五一假期對賓館業生意有幫助，但沒有想像般好。以往五一假期賓館的房價可以超過1000元一晚，目前一般房價大約400至600元，地區位置較好的賓館房間就600元以上。北韓朝中社報導，平壤批評美韓領袖峰會後達成的華盛頓宣言將令緊張局勢升級至核戰爭邊緣。朝中社引述國際安全分析專家說，協議反映美國對北韓最具敵意和侵略性的行動，部署美國戰略資產讓朝鮮半島局勢陷入不穩定的泥沼，意圖在這個地區建立具侵略性和排他性的軍事集團，目的只是逃避史上最嚴重核相關罪行的責任，系統性破壞並違反核不擴散體系，尤其是將朝鮮半島推向核戰爭邊緣。報導認為，協議將南韓變成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最大核戰爭前哨基地，並且利用來達成主宰世界的戰略，是美國奉行的霸權險惡目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少少车多，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即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大潭到去柴湾道咧，都仲系挤塞噶。

见童年吗？吗？如今的我懂得接受往事，不需再怕。 片段人间，两小无知，下集。 我叫阿文啊，花名怕丑仔，因为咧我细细个就好怕丑噶啦，见到啲陌生人啊或者女仔咧，我就真系唔知讲咩好啊，即系总之咧红都面晒嗰种咧。 我叫阿玲啊，有啲人咧改我名咧叫咗做话阿玲啊，我都好怕丑噶，尤其是系见到啲男仔嗰阵啦，我唔识讲嘢噶。 不过咧喺缘分嘅驱使底下，我终于咧都遇到我最中意嘅一个女仔啦。佢咧叫阿玲啊，喺我爸爸嘅帮助底下咧，我终于约咗佢出嚟见面啦。 世事咧真系好难讲噶，我咁怕丑咧，我比完遇到同我一样咁怕丑嘅男仔啊，我觉得咧我哋一定会好啱结。今日咧，佢约咗我出嚟见面咯。 我今日真系吓啊！竟然无啦啦，我无啦啦混裂和足足迟咗成个钟啊！死啦死啦，我唔知道佢而家仲会唔会等紧我咧？哎呀！ 真的好不开心啊，我等得了他整个钟啊，他没有出现啊，打电话又不通啊，难道他已经忘记了这个约会，还是他根本只是想跟我讲下玩笑啊？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跑命，我搏命在个马路上跑啊跑啊跑啊跑，我希望可以快点跑到约会的地址，希望我还可以见到他啦，即是怎知道哇哇哇，为什么有个车的，哎呀， 喂，靓仔睇车啊！ 哎、 车死你啊！ 哎呀，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哎呀，啊，头先我有被架车咧，我成个头冚咗埋个电灯柱度啊！死啦，肿晒啦，肿晒啦！点解块面湿湿地嘅？流紧血啦！点算啊？ 我真的好不开心啊，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没口齿的，哇哇哇哇哇，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报仇燃起烈火，但你明了我吗？而每一天一只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但愿你用我接近。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一点喜欢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 亦当错。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这般想呼你，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谁预算情爱这样难捉摸？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一点喜欢我，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其实一天一点喜欢我，其实心里有没有 阿仔，哎，喺边啊？啊， 老大， 哎，呢度呢度， 边啊？ 哎，搞咩啊？哎呀，吓死我啊！收到电话话你无端端入咗医院，你咁样都搞搞嘢，你点解会咁噶？ 因为头先咧， 哎呀，你系真系唔小心噶啦！你而家冇嘢啦嘛？ 冇咩事啊？ 你个头啊，咩撞咗灯柱？你仲痛唔痛啊？ 少少啦，不过我心痛啲啊， 痛又痛，心又痛。喂，阿护士啊，俾个心脏科。 系啊，老豆， 睇心脏科啊，要睇心 脏。唔系呢啲啊， 唔系呢啲。你头先话个心揦住好痛嘅。 我个心痛系因为今日嗰天无啦啦破坏咗，我仲玲玲第一次约会啊。 咁快嘅玲玲啊，系喎，喂，咁唔紧要啦。啊！而家科技咁发达，有手提电话，你咪打俾佢咯。 我打咗好多次啦，老豆，但系个电话冇开啊！死啦！嗱，你帮我谂下，我一人第一次约会就甩底，佢一定以后唔理我啦。 咁又唔使咁嘅。嗱，第一你混 lift 啫，你又唔系专登嘅，而且女人嘅嘢好易氹嘅啫嘛。 系咪噶？ 你讲呢个冧嘅说话，睇多份礼物俾佢，敲掂晒啦。 系咪？系啦，老豆。唔好讲住先啦，你坐先，我急住住，我想去厕所。 哦，厕所啊，喂，小心啊，自己小心啊。 Oh my god， 阿妹，你见点啊？哇，你对波落盖流血啊！ 家姐，你唔好搞我啦，有呢度流血，你要掂我。 哎呀，你唔好喊住啦。你讲俾我听先啦！你今日又话约咗人 dap 好嘢嘅，无端端又话你喺医院，发生咩事啊？咁都有噶，阿妹，你喊，我又喊啦，阿妹， 唔好喊啦！ 哇，嗰边有个靓仔医生啊！ 边度？ 你 边度？ 我讲下就衰鬼，嗰边系有个医生，不过又肥又光头仔， 好衰噶，你又呃我。 Stop！ 嗱，唔好再喊啦。What's wrong with you？ 唔准。究竟发生咩事啊？ 今日咧， 哦， 你明啊？ 咁点解你唔谂嘅？个靓仔咁衰假， 咩啫、啊？ 明明又咗你又甩底，俾个电话我，俾我闹衰佢。 闹啊！ 点解啫？ 如果你闹佢咧，会嬲我嘅话，冇下次咯。或者，如果你知我苦衷，何以没一点感动？我睇， 嘉莉，咁又系。 死！ 咩事啊？咩事啊？ 我突然间。哇！我想厕所， 哎，吓死我咩？去啦去啦去啦！ 哇！嘘 嘘，啊，点解个厕所咁远噶？哎呀，好急啊，好急啊！哎呀，等下啊，翻两步先。 啊！ 系你？ 系你？点解？ 点解你喺度嘅？ 而家讲清讲错啦。啊，原来混 lift咁啊 ，Brian 去唔到个约会啦，咁诶想跑过去啦，咁咪俾车几乎撞到啦，咁样吓系咪啊？唔嬲啦吓，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嬲我？ 佢唔嬲啦，最紧要你冇事嘛。 唉，你哋真系有缘分啊！Brian 咧就话撞到个头入医院啦，吓我个妹咧挂住喊啊，喺度嗌嗌嗌，叉错脚跌伤个膝头哥啊！ 家姐， 冇错。整个菠萝盖都流晒血了、啊不是两个啊又入嚟医院啊仲要咁啱你哋喺厕所嗰度撞到嘅呢啲咪缘分 嚟啦。哇话时话呢位同我傾电话就係你上次系咪呀 係呀 你点称呼呀、啊、 我姓吴啊叫做吴呀佢。 咩呀 美丽啊，佢叫做系啊，好衬佢啊， 美丽啊嘛，你就系 啱啱见到佢个样咁样，我就改咗做美丽啊。 我唔美丽小姐，我咧就系 Brian 个爸爸，你叫个 Richard 得噶啦。 你嘅中文名系咩啊？你 咪 Richard 咯，理查 啊， 系啦。 咦，你太太冇嚟咩？ 唉，佢妈妈走咗好多年啦。 好啦好啦， 我一手凑大佢啦。 我爹哋妈咪都走咗好多年啦。我个妹相依为命、 啊啊啊、 你真系几叻啊！ 你叻啲 啊，系咧啊 啊！美丽小姐平时中意玩啲咩咁样吓？ 听住咯，收下花啦，写下书法啦，去海滩行下啦，吟下诗啦， 吟下诗系嘛？仲有咧， 弹下竖琴。 其实佢冇讲，佢最中意系讲大话， 真系好有书卷味。 仲要打麻雀 添。我哋过嗰边倾个偈好唔好啊？ 喂！啊、你家姐咧同我阿爸好似好啱倾咁样喎， 系啊，仲多嘢讲过我哋啊！ 哎呀，你依家仲痛唔痛啊？ 唔痛啦，你咧？ 我头先有少少痛，喂，不过咧，我依家见到你咧唔痛啦、 啊。我都系啊。 不如我哋落去餐厅食嘢啦，好唔好啊？ 咁佢哋点啊？ 佢哋咁烦，唔系佢哋慢慢倾啦，唔使理佢哋嘅。 好啊，咁我哋暂停啦。 我今日真系好开心。 我都系， 系咪？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时时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声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写醉人曲谱，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着恋。 两小无知正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生小朋友啦， 我有咗啦，咁快， 喂，好啦，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石英 拜拜，家庭愉快， 我睇过你啊。See you.